以色列国会选举的票站调查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先中间派蓝白党。根据多个票站调查显示，在国会120席中，利库德集团估计获得36至37席，今次领导的蓝白党获得32至33席。这个是以色列一年内第三次大选，共有29个政党或者党派联盟角逐。相比上一次在去年9月的选举，利库德集团的表现有改善。内塔尼亚胡在社交网站以多谢回应票站调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一两阵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6至7级，可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间中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703点，升1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90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日元108.35，瑞士法郎0.959，澳元0.654，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6.96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9.93美元，卖出159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早晨啊，大家好啊，6:09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卷豪继续喺朝头早陪住你哋啦。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4%嘅，咁啊，今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级别至到咧就系中级度嘅水平。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啦，早晚都有一两阵嘅雨噶，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1度嘅，咁啊，头先5:00翻嚟嘅时间咧，都见到出边咧系有啲雨粉啦，个地下又湿湿地咁样嘅。咁如果早上咧已经要出去嘅话咧，咁啊睇下自己需唔需要带定呢啲嘅雨具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人咧自己设立咗好多唔同嘅目标啊！呢啲嘅目标咧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喺工作上或者喺你嘅生活上咧系做得更加出色，有助提升。喺你达到目标嘅同一时间，原来好多人咧就会不择手段，用尽方法巧取豪夺。咁样系咪好呢？有人曾经话过，如果要成功嘅话，就要行一条荆棘嘅路；如果要成功嘅话，就一定要充满住善良嘅心，乐意帮人。虽然过程系苦涩，但系最后嘅果实一定是最甜美，和最多人和你一起分享。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难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相信一刻爱会再长。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歇放，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 谁往后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认尽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着， 一首作品，谢霆锋善良。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最近疫情的消息就比较上多，不过其实早几日的时间，卫生防护中心也都宣布过，曾经宣布过29号的时间，就说到港铁彩虹站附近的退伍军人病群组个案再增一个。好了，讲到退伍军人病，退伍军人病的病原体，讲一下先。退伍军人病是由退伍军人杆菌引起的传染病来的，这个病源于1976年美国召开的退伍军人大会的时间，曾经引致肺炎爆发而命名的。现在都很多有关于就是呼吸道的病在我们空气里面飘下飘下，我戴着口罩还可以防住它。主要的病征包括就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疲倦、头痛、肌肉痛，有些患者可能出现就是腹痛和腹泻等等的症状，病情严重的时间可能有机会出现神经系统病征，例如是精神错乱、呼吸衰竭，并且有可能引致死亡的。好了，传播方面我们有什么注意呢？退伍军人杆菌可以在多种的环境之下存在的，尤其是适合在摄氏20至45度暖水入面生长，它可以存活在不同的水源环境入面，例如是水缸、冷热水系统入面、冷却水塔、按摩池、喷水池、加湿器和家居的呼吸道医疗器材。患者有机会因为吸入由人工制造水系统释出的受污染水点和雾气而患染病的。在处理花园的土壤、堆肥和培养土时的都有机会就是染上这个病的。简单地来讲，一般的情况底下，退伍军人病并不会透过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或者飲食而传播，都是透过水源。它的潜伏期大概就是两日至到十日左右。如果你说有些什么是容易感染的人士属于高危一族呢，例如是年长者的男士，特别是5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吸烟的、饮酒的、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包括就是譬如是癌症、糖尿病，或者是正在服用类固醇甚至乎是免疫抑制药物的病人。好了，讲到这么惊，预防方法有些什么呢？其实无论是卫生署、机电工程署的网页，也都就参考了退伍军人病人委员会发表的一个叫做预防退伍军人病人工作守则和适用于楼宇管理冷热水系统内务管理指引的，即是有方法去到预防的。并且就呼吁大家可以首先保持好个人的卫生，这些就现在防紧这个肺炎都是在做的了。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充足睡眠、避免过度紧张、不吸烟、不饮酒，这些都是的。定期按照着制造商建议的次数，将水龙头以及就花洒头的隔滤器进行检查、清洁、除垢。千祈不要想着它永远都是喷啲清水出来啫，它就不用除垢、不用消毒。因为这些的叫做气，叫做水的传导器，很容易会有一些水渍，它容易就积聚细菌添。 咁如果譬如係食水系統食水嘅系統啊保養妥善嘅話啦，無需安裝家庭式嘅濾水器，咁啊濾水器咧就好容易堵塞噶啦，從而引致啊令到微生物咧就滋生，因此咧就並唔建議使用嘅。嗱，如果使用咗咧一啲嘅叫做濾水器啦，孔徑大約咧嗰個大細就係0.2微米，咁啊定嘅。并且必须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定期更换这些滤芯，有很多的指引的，例如避免利用加湿器或者其他可以产生雾气的设备，不过有时天气太干燥都无可避免要用下的，天气太干燥对某一些人的健康情况又有另外一种的担忧，所以无论是什么的疾病都好，我们都要做好卫生，加强自己的免疫力才是上策啊。 狂烈得疯癫的爱恋，如病魔一般可怕，我让他扩散，才自觉控制他越难，是等你可知个寸痛疮疤，多复原一天也应该回家，留意在你的臂内疗伤，治理这深刻的创伤，是实或是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在你的臂疗伤，度过今晚夜痛苦一场，还暂时将那故事收尾延长。那药水好好把我饮，如自起都应一试。为了那痛不止，留意在你的臂内疗伤，治理这深刻的创伤，是实或是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在你的臂内疗伤，度过今晚夜痛苦一场，是否已把光心 郑秀文，医生如我。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4%。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疫症爆发令到市民囤积咗大量嘅漂白水，其实漂白水亦都有就系使用嘅期限噶，仲有漂白水入边嘅成分未必咁稳定噶，有机会就会随时间分解。尽管有部分配方会加入稳定剂以减低分解嘅速度，不过其实消委会都系建议市民喺3年之内就用晒为最好嘅。咁你要谂下啦，如果而家囤积咗啲漂白水，用唔用得晒呢？用唔晒咧，可以同啲朋友一齐 share 一下噶。漂白水原来都有好多嘅冷知识噶， 漂白水各个嘅稀释程度亦都有唔同嘅分别噶。嗱，屋企嘅漂白水啦，一般咧浓度就系 5.25% 嘅。所以咧，卫生署先至咧会厘定出1:99同埋1:49等等啊，系合适嘅稀释漂白水方法。之前都提过噶啦，普通啊一般嘅家居整洁咧，就系1:99啦。適用於咧就係消毒或者清潔嘔吐物，例如咧就係醫院可能會用得多嘅就係1:49啦。啊，未經稀釋嘅漂白水，陽光底下咧就會釋出有毒嘅氣體噶，必須咧就放喺陰涼嘅地方，咁啊遮蔽有遮蔽啦，同埋兒童接觸唔到嘅地方。仲有啊，咁啊，漂白水咧就会刺激黏膜、皮肤同埋呼吸道，所以喺用嘅时间咧都记住佩戴住呢啲嘅口罩，咁样嘅话咧就会安全好多啦。嗱，未稀释嘅漂白水清洁力系咪更加强呢？千祈唔好话直接将嗰啲未稀释嘅漂白水倒入去呢啲嘅渠口。漂白水其实含有腐蚀性噶，金属管道咧系有机会因此咧而泄漏。唔好谂住咧，我唔使稀释佢，仲劲仲杀菌。可能连埋条管啊都会拿烂，咁到时咧得不偿失啦。都系按照翻咧大家平时用开嗰啲嘅方法，例如1:99啦。漂白水亦都避免咧就系喺金属、羊毛、尼龙、丝绸、染色嘅布料同埋油漆表面除咗不锈钢之外，唔应该用漂白水去到抹一啲嘅金属噶，或者浸泡金属嘅制品。而已经稀释咗嘅漂白水，应该喺24小时之内咧就全部用晒佢。因为氯酸钠咧就会随住时间分解，头先讲过啦，预先稀释嘅漂白水就会令到佢嘅清洁力下降噶啦，咁到时咧就系抹咗，清洁力下降就等于冇抹，系咪嘥气咯？而家好多屋企人都系好努力去到清洁自己嘅屋企，目的嘅都系爱护呢个家，希望好好地守护佢，守护自己屋企爱嘅每一位成员。 自上次离去那一天，确实有太多机会可碰见，很可惜彼此也是太绝，没有心愿。一想到以前，下着说还会有些暖，但共你也天生善于冷战，如固执会变，何日先会变？好一对狂野角色，谁顺服对方先？从前问过千遍，然而仲没谁让过一线。难道这恶斗最美人人都输，人人带给终点？谁这样强大，一样难匹敌，光阴那样快，梦幻被分解，怒火变静态，爱杀野的小孩被教得很成败，懒去再结算彼此欠的债。就算温馨岁月得一支火柴，也算与你相识于天涯。谁要计较那点失态？但大了仍有借口处。就是你再不执着小错处，如有空介意，其实只介意。怎么我们会到此？曾陪伴似天使，曾怀着过好意，谁来原谅谁？别太关注。其实爱侣与自由无赢跟输，能明白最后仍不算是迟。谁这样强大？ 谁这样强大，都突然熄灭，走得那样快，学习着珍惜命中每段债，最好胜的小孩也被我拥入怀，谁好或谁坏，一万年以后已不需要分解，我只 杨千嬅一首的作品《最好的债》。我们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股大幅反弹，市场憧憬各国央行可能推出救市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的冲击。道琼斯指数净升近1300点，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报26703点，大升1293点，升幅超过5%，创近11年嚟最大单日百分比升幅。标普五百指数结束连续7日嘅跌势，收市报3090点，升1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8952点，升384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表联合声明，说随时准备好协助成员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和经济挑战。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和世界行长马尔帕斯在声明中说， IMF 和世银正和其他国际机构和成员国当局积极合作，尤其关注卫生系统最薄弱、人民最易受到影响的最贫穷国家。 IMF 和世银将会尽最大可能利用紧急融资、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帮助受疫情影响国家。另外，七大工业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二早上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合作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政府将会派包机到湖北武汉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回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表示，行动部署进入最后阶段。他昨日早上和多个参与行动的部门以及国泰港龙航空的代表开会落实细节。他说制定了严谨的检测和检疫安排，包括由登车出发、进入机场大楼、过关、进入候机大堂，所有乘客登机之前要先后至少4次接受体温测试。如果发烧、有呼吸道或者其他传染病症状，不可以登机。乘客必须戴上口罩和着上保护衣。机上有特别座位安排，尽量隔开乘客，乘客不能够擅自调位。乘客抵港之后，卫生署人员会为他们再次检查体温，并安排他们由机场直接前往火炭骏阳村接受14日检疫，期间会为他们安排病毒测试。以色列国会选举的票站调查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先中间派蓝白党。根据多个票站调查显示，在国会120席中，利库德集团估计获得36至37席，今次领导的蓝白党获得32至33席。这个是以色列一年内第三次大选，共有20个政党或者党派联盟角逐。相比起上一次，在去年9月的选举，利库德集团的表现有改善。内塔尼亚胡在社交网站以多谢回应票站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叱咤乐坛半世纪的兄弟班流行组合 BGS， 以独特的假音唱腔带领的士高热潮，成为殿堂级组合。成名路上，三兄弟到底怎样克服重重困难，突破自己呢？天王巨星之 BGS，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啊，早晨啊，出边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8月号继续喺度陪住你哋，一齐揭揭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都系一啲嘅消息咧，咁啊讲到受到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啦，呢个病情亦都持续噃。啊，本港唔同嘅行业咧大受打击。香港社企总会啊，咁啊喺2号嘅时间，寻日啦就发表咗一个报告噃，就话到啦，发现相比起去年嘅同期啊，今年1月至到2月之间，有 50% 嘅受访社企指出啊，生意额下跌一半或者以上，其中啊有近20%嘅社企完全系没有收入，零收入。咁啊，当中以教育同埋培训嘅企业咧，影响系最大噶。社企总会在今年2月下旬进行问卷的调查，访问了214间的社企，占了全港社企大概30%。当中行业包括零售业、餐饮业、服务业等等。社企总会表示，调查发现有 69% 的社企对于2020年上半年的销售预期非常负面。面对着疫情，受访的社企表示最大影响是顾客数目真的锐减。其次咧就系工作订单或者服务被取消。面对住现时嘅困境，原来有43%嘅受访社企表示啦，现金流只系能够支撑少于3个月嘅营运，而社企为咗生存，有近60%嘅社企表示咧要缩减营业嘅时间，甚至有28%嘅社企要缩减人手或者系裁员，更加有15%就要求咧就员工放无薪嘅假期。社企总会就建议政府咧，就向获总会啊认证嘅社企提供咧就防疫补助金，例如咧就每个项目啊有80,000蚊。啊，总会亦都指出啦，现时咧就喺政府以及咧就公营机构下营运嘅社企，可以咧就获减免一半嘅租金，为期半年。啊，总会建议可以进一步咧就系减免全部嘅租金。 租金已经贵啊，减咗一半咧系好啲，能够咧就减晒咧，佢哋就会觉得更加理想啦。政府亦都可以按照住社企嘅员工数目提供免费嘅口罩、搓手液等等嘅防疫物品。面对住疫情咧，的而且确要有好多嘅智慧噶。社企一直以嚟咧，嗰个嘅责任啊非常之大，因为佢能够喺香港咧一啲嘅基层社会嗰度咧，就做好多唔同服务性嘅工作，无论系对长者，对一啲低收入家庭，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嘅儿童啊，佢哋嘅关顾程度咧都非常之强大。的而且确咧可以帮助到咧就社会减轻咗好多唔同嘅负担。而家连佢哋咧都觉得咧系好紧张啦，好心急啦，会唔会有更加多好嘅措施可以帮忙到佢哋渡过呢一个嘅难关呢？渡过咗难关，唔单止系为佢哋，系为整个嘅香港。问题咧就已经系烧到眼眉啦。而家相信个个咧都非常之心急，希望可以快啲解决当前嘅难题。全香港嘅人都系一样，甚至乎全世界都系一样。个个变晒心急嘅人。 由不是八十年代，接我波心的爱，还穿起山中安保家中等候来电等他爱。礼拜六为何能放假？走得开，何解又怕又期待？做不安的爱，男生这老细不都不低，他突然又很可爱。要对付顽童们到底要几多爱？六岁就渴望爱情。 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职场 KOL 嘅时候啦，咁啊星期二早上啦，当然咧就系讲起一啲咧即系职场陷阱嘅嘢。电话侧边啊已经咧就系揾嚟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喺度，早晨啊 Vince。 早晨啊！ 最近咧成日都遇到一个大嘅问题，所有人可能都会有机会面对到就系居家工作 home office 嗱。有啲嘅工作咧，例如如果你係一個職業司機，咁都係冇辦法喺屋企居家工作啦。但係只要你係做文職嘅工作咧，都有機會咧就涉獵到呢一個嘅範疇啦。可能會係變咗輪住唔同嘅同事喺留喺屋企工作啦，減低呢一個疫情嘅擴散啊嘛，係咪？ 咁但係咧， 居家工作都實在有太多嘢係咪要注意嘅咧？各樣即係例如係權益啊，或者係工作範疇啊，係咪有唔同？有啲咩我哋特別注意嘅咧 ，Vince？ 其实是的，即是我现在都 home office 紧啦。其实现在首先讲就这个都是本身一个大趋势来的。咁但是呢都在香港现在我知道都有很多公司呢其实都没有试过去行的。又或者就算有些公司可能它政策上它有这样的叫做福利啦或者个工作环境这样的安排啦，但其实行起上来呢其实很多人老板又好或者雇员又好呢我自己接触的都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应对或者去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就算现在这一排呢我们很多公司开始鼓励即是在家即是居家工作 home office。咁我自己見到嘅都有好多即係所謂嘅掙扎啦，無論係老闆啦，又或者員工啦，咁可以講，通常我會見到啲咩問題，我會去即係近來都成日講得比較多嘅咧，就係、是、嗱，首先員工咧，就算俾你去，可能你我俾你喺屋企做嘢啦，咁突然間咧個員工自己都有少少唔知點樣去處理嘅， 唔知點處理啊！有陣時即係譬如啦，老闆揾我，我咪有24小時。在个电脑旁边 anytime 准备他 call 我呢还要 FaceTime call 我。 真的很好笑，我试过啱啱上个礼拜我跟其中一个经理他先有讲下都了解啊怎样啊这个情况怎样安排成即是对你管理啊或者条 team 啊即是首先那个心理状态如何啊那个工作效率如何啊。咁我看到第一个有一个很得意的 comment 呢就是说那个经理说好得意的即是所谓的居家工作呢我发觉有些同事呢都会真的觉得真的緊守得好緊要就係、是、真可能九點就要坐定定黐住屋企嗰張嘅電腦， 真好似打卡咁樣嘅咯喎，已經 係啦，即係員工係咁樣，有即係一部分啦。咁啊，即係坐定定，你知我哋有啲叫做即時嘅軟件通訊咁啊，通常即係就算公司都有嘅。咁啊 ，make sure 九點鐘就著咗燈，即係 make sure 我係 ready 狀態，我俾你去聯絡到嘅。咁又或者中間 lunch time 就真係一點鐘先至敢行開。咁其實咧因為始終大家嗰個模式係首先未習慣，係突然間唔可以話今次係突然去退出對於某啲嘅員工，即係對於某啲嘅公司。咁但係咧首先兩樣嘢啦，聽到譬如話或者經理倒翻轉喺度，經理都喺度講：哇，我真係見唔到我同事，我真係唔知佢係咪做緊嘢嘅喎。我點知佢屋企做緊啲咩咧？又或者其實佢係咪通常都好簡單就你即係 out of sight 啊，係咪咁啊？就 out of control 啊，咁就變咗佢哋會見唔到。咁我點 make sure 我同事係真係做緊嘢嘅咧？可能一句講蛇王嘅喎，係 咯， 蛇王啦， 係咯。 睇電視啊，或者總之唔係做公司嘢。 作為員工最驚係咩咧？嗱，而家老闆成日都話用嗰啲，譬如係online meeting 啦，咁大家睇到個樣嘅，或者見到你已經喺呢一個網上面啦。哇！你突然間嗰下，即係人有三急啊，搞肚痛，你去咗洗手間，老闆又揾你唔到喎，喺嗰一刻啊，哇！嗰、那個驚咧，我覺得而家可能好多人真係有共鳴啦。咁可能容易令到老闆覺得我係咪去咗蛇王喎？但其實唔係嘛，係咪先？反而喺公司就仲安心，起碼我翻咗工，我搞肚痛你都知道我翻咗嚟啊，係咪？ 冇錯。咁所以咧，我通常我睇一句咧，我有時會我都會翻公司都會了解一下嗰個情況。咁我都會聽到好多經理咧。儘管有啲公司，譬如可能我公司一路都行緊呢一個政策，就算係咪因為呢件事都好啦，我呢度公司都咁行緊政策，但係咧有啲迷思，或者可能香港人啊，即係做嘢好勤力啊，係嘛？即係由朝到晚都係喺公司，要喺你嘅老闆面前要去表示你嘅勤奮。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都會第一句都要問老闆，即係問啲經理就係、是、啊，首先第一你啲同事嘅工作第一樣嘢係咪真係一定要喺公司先完成到嘅？即係譬如有啲嘅文件佢唔可以拎翻屋企啦，有啲好機密嘅嘢佢拎唔到，佢開唔到，又或者可能有啲機器佢要喺公司先用到嘅，咁變咗係唔係可以呢度去再 問 yes and no。咁其實個經理話其實唔係個，佢就算佢喺邊度做嘢，佢喺電腦度做到就得噶啦。咁變咗我都會話第二句就咁好，第二咁就係、是、咁你有冇個成績表？其實有冇一啲嘅叫做 KPI？ 我成日都話佢嘅佢點樣交功課？你點樣釐定佢係咪真係有做嘢咧？嗱、坦白講，有啲同事嘅事工作模式咧，或者佢嗰、那個即係精神狀態會唔一，大家唔一樣嘅。咁我自己為例啦，我未必可能係朝早係特別可能最有效，可能我夜晚先最有效率。可能其實可能講緊我尋晚我半夜我瞓唔著，我諗起我第二日有啲咩要交，我半夜可能走去做。咁但係都係按時間我去交到俾老闆嘅。咁其實老闆又會唔會 count 呢啲係你嘅工作時間呢？我覺得呢啲咧係嗰個嘅思維咧係要開放少少嘅，係咪即係 老闆同即係員工都要適應同埋容易啲開放，即係接受多啲咯。 係啦，嗰、那個時間唔一定係即係我話傳統嘅要朝九，唔係啦，你個工作時間乜要朝九晚五嘅？我哋成日都話而家係睇業績行先噶嘛，咁其實同事點樣做，或者佢用咩時間做，其實佢只要係交到，即係一句啦，佢交到功課，佢喺邊度做，佢幾時做，其實咧。講真，亦都係冇必要係我哋去特別要去理啦。尤其是而家咁嘅時間啦，咁我儘量都希望俾到個彈性同事，照顧屋企人緊要啦，即係唔好話員工啦，即係就算自己係一個經理，佢都係身為僱員，其實佢都好希望公司可以提供到個彈性，俾佢處理到屋企嗰個情況先嘅。咁變咗呢一個，我哋成日都會鼓勵，通常我哋會鼓勵就係、大家去盡量去做嗱，又或者有啲工作，我自己都同到即係自己我都會建議嘅。有啲工作咧，可能就算文職都好啦。學頭先我講，有啲文件可能有啲嘅工作係需要必須要喺公司去做。譬如講緊可能要攞個簽名啦，可能攞個印啦，呢啲好你冇辦法嘅，係咪？有啲嘢啲文件你需要攞個人攞個簽名，你係個人要翻到公司先做到嘅。咁呢啲工作係咪可以用一個叫做 teamwork 處理？邊個同事或者係輪班啊，即係去 take turn 去翻公司去做咧？由我哋以往可能個人嘅工作，係咪可以將成件即係 team 嘅工作重新去再分配，然後輪流去擺翻去公司揾啲人？譬如我有同事每逢禮拜一翻公司，或者每逢禮拜二翻公司，就由嗰個同事去做處理翻曬咧。又或者可能我哋要隔翻要 on shift， 可能兩條 team 盡量去減低翻公司嗰個工作需要咧。咁其實可以好多嘢去做噶。 係特別而家呢個真係叫高科技年代啦。咁有好多嘢本身透過雲端都已經處理到嘅。咁係咪真係要硬性個同事24小時安住拉咁樣，即係叫交呢啲叫門面功課？咁有時俾翻多啲空間個同事，譬如處理一啲透過雲端處理咗公司嘅業務做到嘅，咁就叫做處理咗，亦都可以卡個同事翻工。可能老闆都需要呢一類嘅叫做新思維咧，去到處理佢哋嘅業務喎。 係啊，即係我自己有聽過、就是，就係佢自己嗱，即係佢，我又都得好得意嘅喎。譬如我問一問佢啦，啊，如果你啲同事向你要求真係喺屋企做嘢，你 O 唔 OK 啊？咁佢話我 OK 嘅 OK 啦。咁但係我又有時問翻佢，咁你自己會唔會再問翻你老闆佢咁樣安排？佢哋就哦，我唔會咁。即係呢啲佢哋。有時呢啲嘢佢自己 口一套，但係做嘅一套。 又或者佢哋都學習當中，我哋都有時都要承認咧，即係當然叫做唔好話老一輩啦，即係叫做有年資嘅一輩，佢哋嗰個工作，即係佢哋點樣去成長嗰個環境啦，即係以前佢哋嗰個工作文化咧，亦即係一套根深蒂固嗰個嘅思維，即係佢哋都係慣咗，喺公司要去或者要面對面啊，佢哋係慣咗要面對面先至溝通得有效溝通嘅方式，係啦，咁變咗其實佢哋都喺度，我都承認，我又唔可以話佢哋啊，即係。又佢哋又唔係古老石山，因為唔接受現代呢一套。不過佢自己都喺度接受緊嘅，佢都會容許佢啲下屬咁樣做，但係佢自己都要慢慢去接受到佢自己都可以咁樣做。咁但係當然咧，我成日覺得呢一個文化都係好嘅。我早幾日睇到一篇嘢，而家呢個時候咧就係、是、正正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叫做全球性。work from home 嘅實驗啊，究竟個成效有幾大咧？其實咧，你問我喺屋企做嘢作為員工咧？唔係大家諗到好似係咁樣諗到咁舒服嘅嗱，譬如我當開一個 call， 即係一個 video call，真係要你喺屋企咧， 只狗又吠啊，個仔又嘈啊， 你揾到一個比較靚嘅背景咧，其實都好難。 係啊，你個背景如果全部雜雜嘢喺堆曬喺度，你又覺得有損自己形象喎、 啊。冇錯啦，即係 你要搵个好靓嘅背景啦。咁你首先自己要啊，要首先都要换一换个衫啊，执一执个样啊。又要好安靜嘅環境，因為你喺屋企嚇，你冇你當你冇小朋友咁，但係都有好多雜聲，又或者都要揾呢個比較靚嘅背景，因為其實都有啲困難嘅。咁變咗即係大家要去適應，其實係一個新嘅趨勢。 共同努力啦，共同努力好緊要嗱。我最後都想問阿 Vince 一樣嘢咧，就好簡單嗱。我哋都知道老闆應該要多啲適應啦。嗱，員工用啲乜嘢嘅工作態度，亦都可以更加好履行到自己 home office 嘅一個工作嘅使命咧。 啊！呢、這個講得非常之好啊，即係爭啲漏咗，溝通好緊要嘅。頭先我講咧嗰個即係叫交功課，究竟嗰個 expectation 成日都咁樣講噶啦。究竟咧喺呢個時候，大家見唔到大家嘅時間，即係真係面對面大家見到時間，究竟我需要大家要點樣配合，點樣去交功課，然後用啲咩模式去做，或者我究竟員工我需要點樣嘅工作時間模式，我先至可以處理到我的工作，呢個好緊要噶。 咁所以咧，無論係上司、老闆定還是係打工嘅人咧，都要咧抱咗個正確嘅態度。咁樣嘅話，就算咧 home office 又好，真係翻到公司啦，咁其實兩者咧都可以冇分別，兩者都係主要交到功課，咁啊最好啦，係咪？ 係啊，冇錯啊。 好，唔該曬 Vince， 拜拜。 好，拜拜。 个个翻工嘅时候咧，都系即系滚水淥脚噶，好多系要拼搏嘅。不过有阵时都希望香港人记住一个字 ，easy。尝试系一种慢少少嘅心态去到迎接今天嘅工作啦，可能会有一种额外嘅收获。Rubber band， 雪柜里面啤酒已饮过，落到大街夜粥铺受了冻。空运的绝版碟其实我心水电影落画先至错过，小小的闪失已暴跳如雷，呼吸都绷紧，越觉心心不快。这个星对偏差敏感，抱怨未细缺陷，一脸灰暗。那是英梦沙身买西装，如春极归，饭店不包上网。赶下班，上司光杂啰嗦，一街再咳，病菌急速散播。小小的不爽已暴跳如雷。呼吸都绷紧，越觉心心不快。这个城市每人已不懂降温，抱怨未细缺陷，一脸十块暗房口袋，进了电梯，下一位潮了载。坐地铁，列车驶尽刚好，行错路径，共他街中碰到，幸福。 福或者终点的家送到。 一首歌曲来自 Rubber Band Easy， 希望大家在生活上面都可以 take it easy 啦。我哋转头七点钟翻嚟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嚟俾啲挣扎我。押后咗佢嘅红馆歌唱，但系 Edgar 咧仍然派上新作品，讲嘅系爱情中嘅勇气，为咗爱嘅人不断挣扎向上，不顾一切。作曲 Edgar 自己，填词林若玲，编曲千妈伍敬恒，监制舒文。 平凡常人难寻你，勉强没有滋味。 今个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亦都系我哋推介作品之一，有 Edgar Mat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对珍宝王国的业务构成重大影响，珍宝王国将会在三月三号暂停营业，会密切留意经济情况，适当的时间交代最新的情况。位于南区深湾的珍宝海鲜坊在1976年建成，2002年加入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年曾经翻新。根据网页介绍，曾经到访的宾客超过3000万人，包括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细佬，你都有今日啦，阿妈叫你今日洗厕所。 系，收到。 千祈唔好求求其其攞水冲下先、啊。 阿哥，我又点会呢？我一定会用1:99稀释漂白水清洗座厕、浴缸同埋洗手盆嘅。 咁金属表面啊，唔可以用漂白水嚟抹嘅话，又应该点做呢？ 可以用 70% 酒精含量嘅消毒火酒去抹，之后呢再用冲水试清洗。啊，哥哥啊，我都要提你一样嘢、啊。 你想提我咩呢？系咪提我试啊？ 系啦，提你试嘅时候呢，避免病毒传播，冲厕之前呢就一定要冚埋厕所板，咁就可以防止冲厕嘅时候气流将细菌冲至6尺外，污染厕所内嘅其他物品，例如我咁样啦。 哦，咁紧要嘅事啊，唔单止我哋两个啊，所有人都应该记住啊。 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 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又嚟啦！朝头早7:08啊，啱啱转咗吓。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3%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啊，继续有白元浩啦。咁啊 ，O 都翻咗嚟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咯。讲下咧，大饭啦，因为琴日咧，政府有啲公务员啊都翻工。 哦，系啊。 翻工嘅时候咧，咁佢哋嘅部门主管咧都纷纷有啲同啲同事讲话：，喂，大家lunch time 嘅时候咧就唔好出去聚餐啊！咁尽量可以嘅话咧，就带个饭盒翻公司叮啦。咁因为自己有自己嘅叫做座位啊嘛。咁个座位对住嘅咧，唔系对住人噶嘛。即系正常你个位都会有个叫 partition 咁样，有块嘢 挡住啦。 咁啊，理论上就会好啲啊。咁啊，位与位之间咧，未至于好宽。但係咧，亦都唔起碼 有嘢擋一擋先， 擋一擋同埋有五六個階磚啊。根據用階磚理論去分析嘅話，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啊，有一啲叫做家常菜咧，或者有一啲食材咧，就唔係咁適宜喺微波爐翻。 哦，係啊，嗰啲菜其實都唔好叮啦，隔夜咁，唔通你又拎翻去炒咩？係咪？ 咁有幾種啦？除咗菜之外咧，仲有其他嘢咧，都唔係好適合叮嘅。咁啊，邊個講咧？就係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啊，這個梁卓偉教授啦。咁啊，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話 最近佢都好忙， 係好忙嘅。有幾個醫生同埋有幾個教授，哇，日日都要出嚟講嘢，日日都要講一啲關於衛生嘅常識啊，以至咧， 佢都叫我哋準備幾個月嘅口罩貨，係咪？ 係啊，係啊。咁啊，當然你準備到啊。非常好啦， 準備唔到都睇下勁，係咯、啊，坊間有好多有心人 的。其實依家成日話口罩回落啦，咁係回落啲嘅，但係都未 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咯。 係啊，同埋未去到隨處可見咯。咁、如果俾你隨處可見嘅話，其實都有 mark up 得都多嘅咁樣咯。咁口罩就揾日再同大家分享啦。咁但係今日咧就主要啊聚焦講下咧有七種咧不宜入微波爐咧翻叮嘅一啲食物。咁啊儘管咧政府已經宣布咧多個政府部門咧已經復工啦，但係呢一位咧院長咧亦都呼籲市民咧就唔好掉以輕心，奉勸咧打工仔啊近期咧五線嘅時候咧就應該自攜住家飯啊。咁啊呢個自攜住家飯咧，原因係因為部門嘅主管啦，可以分階段安排你嘅員工午膳啦，即係唔使一齊食嘅。其實咁、可以有 啲，但唔係一齊食。如果有 office 食嘅話咧， 係啦係啦， 其實有一個問題。 咁啊， 我做緊嘢，隔離幾張台食緊飯， 係啦， 我點開工咧？ 呢個辦公室嘅座位應該盡量分開，並且咧開窗就引入新鮮嘅空氣。咁當然。即係你嘅辦公室可以做得到就跟住做啦。咁你都知道唔係個個辦公室都 IFC 嘅， 係啦，佢落地玻璃永遠都落地玻璃嘅咁樣。唯一一個窗可能就喺廁所個窗，咁你唔通捧盒飯入廁所？ 蝙蝠俠咁樣解開佢咩？唔通 冇可能嘅咁樣。不過咧，對於咧阿院長咧就呼籲大家自攜住家飯嘅做法咧，有幾樣食物咧就唔適宜愛嚟翻叮。第一樣咧你真係點估都估唔到。原來是米飯， 就是飯啊， 是啊，飯呢就是、 有啲禮計喎、 啊，其實加熱咧就唔係問題啊，只不過咧係之前儲存嘅方法咧就錯誤咗咁樣，咁啊分分鐘可以引致食物中毒噶，咁啊未煮熟嘅生米咧本身就含有咧可以引致食物中毒嘅細胞。細菌孢子煮熟之後咧，其實仍然生存嘅喎、如果咧之後咧煮熟咗之後，米飯咧留喺室温嘅話咧，呢、這個細菌孢子咧就會急速咁樣繁殖啊，並且製造毒素咁樣。 咁應該點儲存咧？ 可以引致叫做擺翻落雪櫃咯。咁、但係好多人以至我成長嗰一代咧，其實成日話隔夜嗰啲飯咧就咁棄喺台面。 跟住第二朝就再攞翻嗰啲隔夜飯咧。 依個我又唔會喎、啊。如果你話食剩咗啲飯，我 會擺翻落雪櫃 佢，跟住等佢攤一攤先，因為冇理由整到雪櫃熱噶嘛。跟住就收入雪櫃咯。 係啦，咁就會好啲咯。所以有啲朋友咧就即係睇翻呢個報告或者呢個建議之後咧，我就發現啊，有好多朋友其實日日都帶飯翻公司食嘅，食 lunch 喎。 嗯。 但係佢腸胃都有問題嘅。 嗯。 咁我就喺度諗啊，究竟點解？哦，原來就係可能係之前嘅儲存方法出咗事。 嗯。 咁就算佢日日好乖仔啊，嗰個飯盒係自己預備嘅，屋企人預備嘅，媽咪預備嘅，但係都會肚屙咯。 係。 咁你谂唔明噶嘛？ 阿妈原来唔觉意跣咗佢啊！ 你唔明噶嘛？你通常嗰啲会肠胃唔好、肚屙嗰啲人，成日都话：，唉，梗啦，你成日出街食饭，梗系啊！头先食嗰个饭盒乱粒啊吓，鱼香茄子饭一定出咗事啦，可能未熟啦咁样。其实可能唔关事咯、你系喺日日带饭嗰啲朋友都有机会有呢啲肠胃啊或者食物中毒嘅问题。好，快速讲多几样啦，就系、是、芹菜啦咁啊。芹菜咧就含有呢个硝酸盐啊，如果咧将佢咧翻叮之后咧第二次嘅话咧，热能咧就可以将硝酸盐咧转化成有毒嘅物质啊，所以咧芹菜咧就千祈唔好爱嚟咧劈饭盒啦咁样、第三就系菠菜啦，咁啊菠菜亦都 系啊， 系啊有硝酸盐啊，咁同头先嘅道理一样啦。第四咧就系近期咧好流行食嘅咧啲蘑菇啊，嗱、煮熟之后咧蘑菇咧就应该即刻食用啊，翻叮之后咧当中嘅蛋白质咧就会变。 咦，咁素菜其实都好唔适合翻丁。 素菜入面如果冇蘑菇嘅话， 咁素菜入面好易有菇同好有头先嗰啲菠菜有菜嘛？ 系嘅，如果喺健康同埋卫生嘅角度咁样啦，咁蘑菇就系因为翻丁之后个蛋白质咧就会变质啦，可以引致肚痛啦。咁、当然因为体质同埋因为身体嘅状况而异嘅咁样，即系可能你系喂百毒不侵嘅，你就算点叮咧个肚仔都唔会有事嘅、不过有啲朋友可能喂本身。肠胃已经唔好噶啦，有肠胃敏感噶啦。咁如果你将头先讲嘅芹菜、菠菜、蘑菇呢三样嘢翻叮，咁啊肚屙或者叫做肚痛嘅几率就会高咯。咁啊第七讲埋呢一个啦，即系正正常常食咧就超级健康嘅。讲紧就系红菜头啦，咁啊含有丰富嘅硝酸盐，翻叮之后咧好大机会引致肚痛嘅。咁啊翻叮食物咧就有两个需要。注意嘅事項啊，就係確保咧食物要完全加熱啦。有陣時咧，你試過喺 office 叮嘢咧，咁會有好多朋友跟隊噶嘛。咁你又唔想後邊嗰個同事咧，等好耐咁樣，明明咧個飯未熱咁樣，算啦，食咗熱嗰啲部分佢凍嗰啲算啦，抌咗佢啦，或者唔食啦咁樣。咁其實咧都係唔好嘅。 有個還原基本部，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聽得入耳啦、我小學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冇微波爐。咁所以呢以前我带饭嘅时候小学带饭呢其实我用嗰个饭壶呢係可以保暖都保到好多个钟头。 嗰啲叫焖烧壶。 唔係我细个边有焖烧啊。 嗰啲叫咩纯粹保暖。 纯粹保暖嗰啲好大个㗎咁成个头咁大㗎。咁、呢就搭地铁跟住就拎住佢咁跟住真係拎住嗰个咁大嘅饭盒呢拎返到学校。咁到 lunch time 嘅时候呢就拎佢出嚟都仲係出烟嘅。咁、又唔使微波炉囉係咪先。 咁呢个都可以。 试下囉。 一个方法。 不过就重啲囉係咪 重啲唔紧要最紧要健康。 系而家最紧要健康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 Didi， Didi 姐早晨啊 ，Didi 姐，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 姐妹啊， 系都系一句啫，讲完你开心嘅，我有乜所谓啊，系咪？ 好啦，咁系嘅。 讲下交通先 就好啦， 讲下交通先。 都开心噶，暂时嘅交通咧，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都系一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啊。北角由于有水务工程啦，车身长度超过五米咧，就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嘅。咁另外啦，喺新界噶，荃湾嘅沙咀道咧都系有工程进行啦。咁所有长度超过八米嘅车，不能够由沙咀道啦去德士古道方向左转翻去大涌道嘅，就系咁多啦。 咁睇到交通嘅情况近排都真係路路畅通啦，无论喺非繁忙时间啦、以至呢进入繁忙时间呢都系比平时呢用 叫做用少咗時間就可以翻到去公司啦，以至去到其他唔同嘅目的地啦。咁啊，雖然即係呢個都係緊急嘅情況，咁、大家有陣時轉換下心情咯，享受下哦，幾好喎、條洪水唔使塞咁耐咁樣、令到自己心情都保持住心境愉快啦。 係啊，不過琴日朝頭早誒八點半開始打後咧，就多車翻好多啦，已經。 咁、可能都係多咗朋友需要翻工啦，咁啊在家工作嗰個安排咧已經改變咗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交通资讯同埋交通消息啦，唔该晒 Didi， 咁我早上 ，thank you，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有啊 Bobby 喺出边，早晨啦 ，Bobby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oh ，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先？ 今日咧其实都系好舒服啊，因为咧今朝早咧行出嚟嘅时候咧都相当之大、啊， 有冇落雨？有冇落雨？ 嗱，而家呢一刻咧，我自己身处嘅沙田区咧就未落雨嘅，咁不过咧见到头顶非常之厚嘅乌云层啊吓，咁、而且因为大风嘅关系咧，啲云咧都飘得好快嘅，即系有时咧都觉得好似睇啲 slide show 咁啊，即系咧都几好睇嘅，即系因为我其 实 I G 嗰啲 噶，OK 噶，你有时即系好天你咪睇下阳光咯，唔好天咪睇下乌云咯，睇下佢喐唔喐咁。系啦，咁啊，同埋咧，今朝早行出嚟咧，有一种湿立立嘅感觉噶。我唔知点解咧，个地下咧都有少少，硬系好似有阵湿气咁，即系自己行过嘅时候咧，都硬系觉得个鞋底闪闪地，但系咧又唔觉得似系落完雨嗰一种未干嘅湿，但系就硬系觉得咧，即系出到嚟嘅时候咧，索到嗰一阵树咧，同埋嗰一阵花草味咧。是有少少浓烈嘅，咁通常我自己觉得咧系有种湿咧先至会索到呢啲味，咁、所以咧今朝早特别咧行过啲花草树木嘅时候咧，呼吸多两啖啊，即系虽然隔住个口罩咧，咁但系都闻到呢一阵嘅味道， 闻到噶， 都几提神嘅，我觉得 舒舒服服嘅朝头早闻下啲嗰啲，譬如草青味啊，或者鲜花嘅香气，其实都系令人开心嘅，系咪？人都系生物嚟嘅，需要同大自然融和先至得嘅，唔好挂住破坏大自然啊！好啦，唔该晒。 我想话咧，我头先经过啲桂花树咧，真 系 好香。 系啊，好香啊，好、想食嗰啲咩？譬如嗱，譬如饮桂花乌龙啊，或者食嗰啲桂花糕嗰啲，即刻成个脑都系嗰啲咯。 我都系谂起呢啲啊。 系咯，你得闲整俾我食啦吓。 好 啦，唔该晒 Bobby， 咁我哋转头见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咁啊有几阵雨。星期四、星期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3%。嚟到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话哦。 今日咧讲下楼市下行嘅迹象啊，究竟咧嗰啲劈价盘咧系咪真有其事啦？同埋咧劈到几多咧先系啊？散户啊，一啲叫做你想上车嘅上车客咧入市嘅时机啦。今日即刻听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集咧晨光大学啊，继续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今日讲下咧，哇！今时今日咧，所有嘢加咧呢个抗疫价，同埋咧呢个武汉肺炎价咁样啊。咁当然啦，武汉肺炎又唔系正名嚟嘅，依家又已经有一个新冠肺炎啦。咁啊，用呢个名啊吓。咁但系你知地产代理都系用啲比较夸张啲啊，喺门口写住喂劈价。劈咩价？武汉价咁样，直情系咁样。喂，真系见到各区咧，旧时可能嗰啲地产代理门口咧就粘住几张纸嘅，但系嗰几张纸可能已经系半年前嘅价位嚟噶啦。咁样你入到去入面问咧，其实根本就佢粘出嚟嗰招纸咧就唔太贴价嘅咁样。但系依家好明显，今时咁样就好贴价嘅。再加上你睇到一啲大型嘅蓝筹屋苑咧，都真系啊、有啲两房咧回翻去600万嘅水平。譬如黄埔咁样啦，你都睇到喂嗰、那个屋苑。喂，其实大家如果你有在做开楼或者有留意开楼市，其实你见到哇都几多放盘，都真系有啲出货嘅意欲。咁点解会有咁大幅嘅劈价，同埋会有即系有啲业主想减持一下一啲物业咧？阿 Joyce， 你觉得？ 其实咧，永远一个楼市咧，即系逆转啦，或者有啲坏消息咧，总有咧一班业主咧系好惊嘅，因为始终唔系个个都系一啲即系一路都買開樓啊，或者一啲投資者、專業投資者啊，咁所以咧喺呢時間咧，總有啲業主咧會大幅劈價出嚟咧，你會見到咧，即係哇，點解會減咁多？減一成、兩成啊，甚至三成，即係佢哋咧嗰個心態就係咧，總之我唔要揸樓，因為咧亦都好多人喺以前啦，即係負資產嘅年代咧係重創過噶，咁啊重創今次又再嚟，又係有疫症同上次一樣，咁啊變咗大家就開始驚啦，咁啊開始就抌出嚟啦，咁不過今次咧個情況就好過。 之前，因为之前呢嘅人数量呢或者嗰个楼盘量係多好多嘅。但係而家呢就少咗，係啦，因为大家都有经验啦嘛。咁同埋今次亦都唔係因为长期咁样 keep 住跌咗几年跟住再去到个底。咁而家叫做啱开始啦。咁如果疫症能够控制得到嘅，其实我相信都好快复原嘅。咁所以呢大业主驚还驚啦，咁驚当然啦，如果大家都系自住嘅想买楼嘅，咁其实喺呢个时间系一个好机会啊。咁因为你就要抠呢啲呢佢一驚嘅你就去买佢个本。咁但係当然要多睇楼啦先会有呢机会啦。始终呢啲都系一个半个嘅业主会放出嚟。咁同埋亦都咁讲啦，而家你见到啲即系出面啲招纸啦，唔再系啲唔啱价嘅盘啦，因为好多地产都好得闲啊嘛。得闲就梗系换返啲靓纸落去啦，冇降价等你觉得 update 下啦。所以呢我相信呢每一间地产呢都有时间招呼你，都不但止仲呢会好嘅用心呢同你去倾价。就同以前个世界唔同啦，因为以前个世界呢有盘你要买啦。冇咧，我下个客再去，咁所以咧，而家呢段时间系一个买楼好时机嘅。咁但系当然留意啦，即系个楼市下行嘅时候咧，股价嘅话咧都会有机会好容易唔到嘅。即系我试过有啲学生咧都系买咗啊咁嘅时候咧，点知佢个屋苑有低价成交。咁啊点咧？真系女街坊啦，低价成交咧，银行只睇到低价嘅啫，永远就睇唔到高价嘅，即系喺逆市嘅时候，咁佢哋攞个股价咧就攞唔到，即系我学生个买入价，咁变咗咧。你可能要遇多啲首期啦，就唔好遇到咁紧啦，因为我知好多人买楼都遇到啱啱好咁啦。咁呢个就係一个逆市啊转市嘅时候个风险囉，最大个风险位囉，係啦。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要留意返啦。咁喺揀呢啲相对别人惊慌嘅时候你想贪婪呢，我听咗阿Joyce 呢教书教咁耐呢。咁喺晨光大學教啊，咁咧就聽到你話啊，都係湧向啲大型嘅藍籌屋苑穩陣啲啊。咁啊，頭先講過黃埔啦，咁啊唔再講啦。喂，仲有冇啲大型屋苑？你嘅觀察近排都回得幾勁嚇，或者回得幾急嚇？咁大家又可以諗諗佢咧，咁樣好似大圍嗰邊都有啲喐喐地喎，係咪？ 其實係啊，大圍啊、沙田啊都有好多樓盤咧，就去翻即係之前啦、半年前嘅價錢啦，都唔單止嘅，譬如老牌啦，美孚啊都有回嘅跡象，我又見到。咁啊，當然啦，啟德啊，即係當然啲貴區啲啦，啟德啊、九龍灣咧，其實開始有翻啲咧600万樓下兩房，500多万都有啦。 係咩？ 係啊，因為我有好多學生入緊時，即係佢哋好開心嘅，因為咧之前係冇呢啲價錢嘅，咁啊又睇咗好耐，咁啊一路首期問題啦，一路買唔到，咁啊而家咧就唔同啦，啊全部入到市。但是他们又怕、哦、即是应不应该入啊，那我说其实个时间未必会即是维持很久的，你现在不入转头又上班呢，好像08年那样呢，你就大件事了，因为他们是不够首期那批东西的嘛、今日够就今日入咯。还有我觉得即是我都说你自住而已嘛，你现在都租紧楼啦，你没理由入市啦、啊。咁所以他们都在这段时间呢都纷纷找一些合适的，因为两房其实呢就好啱呢，即是有家庭或者不是家庭的住。反而有啲一房 studio 咧，其實就有限制咯，咁、所以我就叫啲同學就唔好買太細啦，喺呢個時間，除非 budget 太少嘅啫、我而家啱啱見到啲灣仔嗰啲都平啊，600万左緊啊，啲較新嗰批樓都有交易啊，可以，咁所以都可以落去睇下咯，大家。 咁都係啦，即係大家做多啲功課啦，留意一下啦，同埋睇下樓齡啦，咁叫做再 recap 多一次啦，因為如果有啲樓，譬如單棟式或者可能金融機構都未必估得足嘅，咁可能有啲盤咁樣，所以呢個都要留意翻。但係新盤就理論上估得靚仔啲嘅，即係用翻行內術語咁樣，咁就都係嗰句啦，即係唔係話喂趁住疫症嘅時候立即喂買嘢啦掃嘢，只不過係喂你等咗咁耐嘅時間，咁係咪會揾到啲機遇出嚟咧，或者揾到啲機會出嚟咧？咁機會來了，咁你又夠唔夠膽出手咧？咁當然唔係話一定喂你夠膽就一定得㗎咁樣，咁當然入邊都要承担一些风险的，因为你都是做緊你人生一个即是都非常重要或者非常重大的投资，所以呢每次呢做这些哇这么重大这么大够钱的投资的时候呢，真的要第一想过度过啦，第二呢就是计下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啦，咁样咁这些全部都要考量的，咁收音机旁边的你呢就要好好咁样多做功课啦，咁当然呢听这个环节呢你都会知道更加多的。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 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拜拜。 晨光大学。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惯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竹头无恙。 Color 嘅作品加上咧就系Candy 嘅卢口音啦，系咪？进退 系呢个进退咧就好啱跑步嘅时候听， 系啊， 系嗰个节奏就系我哋平时即系跑步嗰个节奏嚟噶，嗰、那个 groove 咁啊， 又唔使跑太快， 系啦， 某一啲位咧又可以急少少， 唔系你想快都快唔到，唔通你跑十 K 全程都哇！狂奔咁样一百米， 我哋普通人嚟嘅啫， 普通人嚟啊！咁啊，大家多啲做下运动啦，啊，强身健体都系件好事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同另一宗疑似个案，至今累计有101宗个案。其中一名新增患者是一名63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他是第85宗确诊个案，居住在大坑瑞士花园，60岁女子的哥哥，居住在大坑道8号竹丽园。男患者沒有出現病徵，因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早前入住檢疫中心，深喉口水樣本對病毒呈陽性反應，被送往東區醫院治療。他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在上個月22日出席女兒的婚宴，同住的妻子沒有出現病徵，現正接受檢疫。另一名確診患者是一名68歲女子，由初步陽性轉為確診個案。她是鑽石公主號港人乘客，乘坐第二班政府包機返港。她在上個月中發燒，上個月底開始咳，目前在瑪麗醫院留醫。政府社交專業添馬台表示，大約40名由伊朗旅遊回港的香港居民昨晚入住鲤鱼门公园度假村新起的检疫单位，接受14日强制检疫。贴文提到118个新建的检疫单位利用组装合成建筑法，以少于一个月的时间起，单位有基本家私电器、独立厕所、独立的厕所和淋浴间， 检疫中心备有完善的检疫设施，按照感染控制指引运作。又指度假村远离人口密集的民居，入住检疫中心的人士都不是确诊或者是怀疑染病，亦都是没有出现病症。政府将会派包机到湖北武汉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回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表示，行动部署进入最后阶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嘅。咁喺路面咧就只系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果栏噶。咁都系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区荔枝角嘅长茂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今时今日，香港系面对着一个比较上严峻嘅传染病。大家会谂下，我哋点样去自己防御自己呢？咁， 梁志雄医生， 第一样嘢，我哋绝对喺健康同埋防疫之下咧，我哋有自己责任嘅。我哋自己有几啲嘢可以做咧？有几点？第一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咁嘅病毒咧系飞沫传染嘅，换句话嚟讲系咳啊、唞气啊、打乞嗤啊，咁系会传染到嘅。所以我哋第一就尽量咧就唔去咁多人烟稠嘅地方，喺屋企多啲啦，开下窗，等啲空气流通多啲啦。呢、这个一定可以将自己嗰个感染程度减低嘅。若果有机会喺出街咧，一定要希望去做啲预防功夫，最好有口罩啦。咁今时今日口罩系难买嘅，咁但系我哋都尽量应该要做啲嘢嚟保护自己，冚住自己个面。咁同埋仲要系勤洗手。点解勤洗手呢？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系摸到嘢咁喺行街啊，就算上电梯都要摸到个电梯扶手，嗰啲有可能系带菌嘅。咁如果你唔洗手咧，自己摸翻自己的面啊、口啊，咁就传咗个病咯。嗱，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冲厕所一定要冚住个厕所盖先好冲，等佢唔好飞翻出嚟。同埋家居亦都要做啲比较上清洁嘅功夫，洗多啲地啦。喺啲地方抹干净啲药，甚至乎用少少消毒药水去洗啦。嗰啲渠口啊，尽量倒啲水落去冚住，等佢唔好走翻啲菌入嚟啦。当然，任何做法都唔系话100%。可以令到不会传染到的，不过这样做法呢一定会减低我们传染，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看下啦。 叱咤乐坛半世纪的兄弟班流行组合 BGS 以独特的假音唱腔带领的士高热潮，成为殿堂级组合。成名路上三兄弟到底怎样克服重重困难突破自己呢？天王巨星之 BG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7:37嘅时间，国际新视野早晨啊，欧， 系小白你好啊， 你好。 今日咧讲下，琴日讲约翰逊啊，谂下佢嘅开心事啦，咁啊又结婚啦，咁 啊对佢嚟讲唔系真系开心， 好少 佢自己先知， 好少可以讲呢句噶，你知唔知有结婚？ 我系啊， 又结婚系好难讲噶，特别系有阵时候我哋出去做嘢咧，你真系讲错一句呢啲咧，成个场啲人都会笑你噶，咁啊 touch 完全冇讲错啦，咁啊有阵时候出去做呢啲喜宴嘅嘢咧，真系每一个字咧都要好传统噶嘛。啊、你突然间好啦，咁啊譬如最经典就系、是、啊，下次见咁样咁，你结婚一次嘅啫嘛，理论上啊吓，咁你下次 系啊，好似做 show 咁样，下次见咁样。 系啦，做 show 可以讲下次见啊，结婚唔可以讲下次见啊。如果唔系，下边啲人哇咩下次见啊，即系下次佢又会再摆酒啊。 下次满月嗰阵时见啊嘛，咪得咯，系咪？ 几有趣啊呢啲咁嘅字眼啦、啊。 满月见都几开心啊，听落去。 系满月好啲嘅，或者白日烟烟咁样啦，系啊，咁啊，但系今日咧就要聚焦讲多少少咧，关于啦呢个肺炎嘅肆虐嘅情况啦。咁啊，肺炎咧喺中东扩散啦，当中以咧伊朗啊嘅疫情咧就最为严峻嘅。琴日啊，急增咗523宗嘅确诊嘅个案啦，咁啊，累积咧有1501宗咯，死亡嘅人数咧亦都急增到去12宗啦，咁啊，急增12宗，增到去咧66宗啊！喺中国以外咧，最多人死嘅地区啊，即系讲紧全球最即系最多一个数字嘅国家啦。咁、所以点解无端攞伊朗出嚟讲咧？因为原来好多旅行团咧都有去伊朗噶、哦，咁啊由伊朗咧经曼谷翻香港嘅团友咧，咁啊呢两日咧就会翻到嚟香港啦。咁啊受到呢个强制嘅检疫14日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冇事啦，咁大家都要入呢个隔离营嗰度啦，啊，俗称嘅隔离营啦，咁即系琴日睇新闻片段都睇到咧，呢个鲤鱼门度假村嗰度咧都有好多，哇，用咗一个月时间整出嚟嘅一啲隔离嘅房屋啦。 其实咧，我睇啲新闻片段咧，认真讲， 系， 我觉得几靓， 几好。 系 即系我唔敢讲，但系即系做得几好咯。 我真系可以用我净系睇新闻片段啦，我冇去睇过啦。但系睇个片段，我自己觉得咧，点解用个靓字嚟形容咧？趟门啦、啊，咁啊入边嗰啲嘢又虽然系简单，咁但系起码你觉得系整洁，咁 嗱 洗手 系 啦，好光猛，又洗手间，跟住又有同浴室又分开， 系 咁佢连埋个佢有个你入住嗰个包包俾你嘅，有盒俾你， 有个纸皮箱，纸皮箱又齐晒嗰啲要用嘅物品咩？ 充电器都有两个俾你， 系 咁而家最紧要即系安抚大家嘅就系。梗係俾你上到網啦，係咪？梗係俾足電你啦，呢、這個最緊要。 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冇事啦。咁估計想入住嘅人，入住嘅人咧都唔係自己想入住嘅。咁佢都想早啲出翻嚟嘅。咁但係即係政府呢個安排就即係比較適切啲啦。即係你話咁耐以嚟，跟住講開又講咁講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做得最靚仔啦，呢一嚿嘢咁樣。咁好啦，咁啊講翻伊朗個情況先啦。你可能會覺得喂，伊朗點？点解会个疫情会扩散得咁劲嘅？喂，原来咧佢哋嘅卫生同埋防疫意识咧极低嘅。 系 比如咧， 好似韩国咁样，即系譬如用公筷都冇嘅咁样。 系啦，同埋咧，佢哋再加上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一个圣城嘅，亦都系咧当中伊朗咧最重要嘅疫区啦。咁啊叫父母啊，呢个父母嘅地方啦，仍然咧有信徒朝圣啊。咁朝圣系朝圣啦，其实都系人多聚集啦，最危险都系咁。但原来咧，佢哋有一个习俗咧，就系咧舐嗰个闸门嘅传统 吓， 系用条脷舐。 你讲真噶？ 系啊，我一阵转个头， 个闸门系嗰啲钢门、嗰啲铁门嗰啲啊。大闸定系我哋譬如 屋企嗰啲开有个锁。 佢个圣殿嗰度咧有个门嘅，嗰个门咧 好大， 铁做嘅咁样，金属做嘅咁样，咁就要舐一舐佢咯，咁啊。 嗰啲直头叫大闸噶咯。 总之系门，即系闸门啦，用闸门啦，有闸有门咁样。总之用条脷去舐咁咯。咁、英国广播公司咧，早前咧就指出呢个肺炎咧已经喺伊朗咧夺走咗都几多嘅人命啦，咁样啊。国际专家认为咧，伊朗嘅情况严峻咧，就系、因为啊，佢哋有呢一类咁嘅习俗咧，依然唔去更改同埋唔去封咗呢个圣城啊。咁、但系对于伊朗人嚟讲，喂，呢个圣城啊，点可以封噶咁样？咁但系依家系非常时期啊嘛。再加上一样嘢就系、咧，喂，依家如果个个都系咁样，你都谂到啦。如果喺唔关闭呢个疫区咧，有啊上百万嘅叫做十叶派嘅教徒咧，朝圣嘅呢个清真寺咧，咁啊民众咧就不顾卫生部嘅呼吁啊，仍然按照咧呢个啊朝圣嘅时候咧，会亲吻、触摸或者咧会舐嗰个圣城嘅建筑物咯，咁样咁啊社交平台咧有短片显示咧，信众啊话自己咧根本唔担心啊会发生嘅事，咁啊之后咧就起劲地啊舐呢个圣城嘅一道门啊。咁有人咧要求民眾咧停止用啊疫情恐嚇其他人添，即係佢根本覺得呢個疫情咧係一個恐嚇嚟嘅。你再講啊，再講我就打你咁樣。你再講有肺炎啦，我就打你咁樣。 呢、這個角度咧有少少似意大利嗰位議員，佢係戴口罩嘅議員嚟嘅，但係佢就係因為戴口罩，所以佢亦都俾人質詢啊，點解要求其他人戴口罩咧？戴口罩會引起恐慌咁樣。咁亦都搞到嗰位議員即係麥都掟埋， 係啊， 即係係有好多唔同嘅思維邏輯嘅。 係不過呢個好明顯就係、捍衞一個傳統嘅、叫信仰價值啦，單單去捍衞，但係就漠視咗咧公共衞生嘅一個議題啦。 第一，當然我哋唔會質疑人哋嘅宗教，亦都唔會去抨擊啦，係咪先？每一個宗教都有佢傳統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啱啊，不過呢個大家如果喺公共衞生嘅角度去諗，就係、你舐一個建築物，喺一個露天嘅場口，咁可能你舐完人哋又舐，人哋舐完你又舐，人哋錫完可能你又錫，錫完跟住你又摸，摸完之後跟住你又進食咁樣。咁你諗下嗰度有無限嘅細菌可以滋生啦、交流啦、交換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喺衛生嘅角度咧，完全係一個幾差嘅一個情況咯。咁啊，小華頭先都講，可能喂人哋傳統係咁咧，咁樣究竟傳統啊同埋公共衛生以至醫學上邊啊，可唔可以有一個好啲嘅分界咧？咁樣咁可唔可以好似我哋嗰啲撳 lift 嗰啲掣咁樣咧？即係。有一層包嗰啲膠， 一去到即宗教傳統咧， 就冇得用科學啦，係咪你想講？ 唔係啊，係好難去到去某做一啲大嘅改變啊！ 喂，如果喺嗰啲鐵嗰度，我純粹幫佢諗啫。嗱，咁你個傳統係摸或者親吻或者掂嗰個聖城， 咁你咪改變咗人哋嗰個嘅儀式咯，已經。 咁如果我喺嗰、那個聖城個建築物嗰度咧，出邊咧，咁黏一塊膠紙，咁嗰塊膠紙就好似我哋平時撳 lift 嗰塊。 咁人哋會覺得嗰塊膠紙已經唔係本身嗰樣嘢啊嘛。人哋無論係乜嘢宗教都好，佢哋覺得嗰啲嘅本身嘅傳統咧係唔可以改嘅。即係就算你話啊，不如我哋噴消毒藥水，跟住先至再做某一啲嘅儀式啦。佢哋都要經過好大嘅考量，亦都要即係問下嗰啲信眾啊，得唔得啊咁樣。如果唔係咧，係改變唔到 嘅。係啊，咁改變唔到嘅，除咗係宗教信仰啦，或者傳統啦，就係疫情咧繼續死亡嘅數字將會更加上升。 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嗰啲 case 咁樣咧、政府佢都可能係呼籲大家希望衛生啲。係 啊，佢都只能夠呼籲 啫。佢唔可以話喂，突然之間因為你有宗教呢個傳統，我禁咗你個宗教傳統，即係唔得噶嘛。因為佢哋好多時無論係乜嘢宗教都，佢哋有啲真係好信奉自己信仰嘅時候，佢哋就會相信啊，我做呢一個儀式咧，係因為我心目中相信嘅神靈咧，佢哋會甚至乎會保護埋我哋嘅咁樣，又有呢啲嘅諗法啊嘛。 係咁，但係當然喺冇呢個信仰嘅朋友嘅眼中，呢一件事第一好核突啦，你舐一個建築物。咁係好明顯嘅呢一樣嘢，咁但係就即係唔係 challenge 你嘅宗教啊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依家始終係大家身處一條地球村啊嘛，即係你見到日本方面都有啲朋友仔係因為啊，可能之前咧去過伊朗做探訪嘅，翻到日本哦，咁又有另一個嘅叫做宿主傳染嘅情況出現咗咯，咁所以即係。 呢啲傳統嘢或者伊朗嘅政府咧，就真係要去做翻啲嘢啦。因為其實伊朗政府咧，呢個抗疫力度不足咧，都受盡批評嘅。咁啊，官員咧就呼籲民眾咧，就唔好再去呢個聖城同埋疫區啦。咁係 呼籲， 好似頭先阿小白咁樣講啦。咁你好多宗教嘅狂熱分子噶嘛，咁嗰啲宗教嘅狂熱分子就可能始終都會擁戴或者繼續相信宗教咁樣能醫百病咁樣。咁但係就我唔識下一個定論。不過如果可以喺衛生嗰度做翻足啲咧，其實就可以又做到宗教同埋即係信仰幾樣嘢都可以平衡得到就好啲咯。即係我又覺得唔係應該一刀切。 政府都要即係諗多啲辦法嘅。咁譬如好似日本咁咯，日本咪搶廁紙嘅，又搶米嘅，搶嘅程度咧絕對唔會不下於香港嘅。咁同埋佢哋而家又搶咩咧？搶埋納豆。跟住亦都搶埋 納豆，應該唔關事啊。 納豆，因為佢哋要吃 送飯啫，係咪純粹？ 咁同埋佢哋都有幾多嘅物資咧，清潔用品咧，係個貨架係冇曬，即係佢哋搶嘅杯面，佢哋都已經搶曬。 係， 而家日本係揾唔到杯面賣喎。系咪？ 好恐怖啊！你覺得係咪？因為日本杯麵多過米噶嘛，你入去日本嘅超級市場，你會發現，喂，佢杯麵嘅欄目咧有兩欄嘅喎，咁樣係咪先？ 同埋大家覺得喎，佢哋係一個即係我哋喜愛嘅城市、喜愛嘅國家，相對嚟講，我哋又會覺得佢不嬲都好整潔啦、好整齊啊，係咪？但係佢哋都有好多嘅留言咧，喺網絡上一傳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哋嘅民眾都哇，個個都已經瘋狂咁樣去到買，唔係淨係日本啦。美國、加拿大都係啊，喺温哥華睇新聞都係温哥華都係係咁搶，係咪先？ 係啊，咁美國嘅嗰啲 芝加哥都係 啊，所有嗰啲大型嗰啲，你諗下美國嘅超市 係啊， 搶購一空幾咁恐怖？美國嗰啲超市係大到幾多千尺咧？幾多萬尺？ 冇錯啦，美國 啲 超市又大啦， 十萬尺嘅，但係你都依然哇，嗰幾格嘅。高到三層樓咁高嘅貨架冇曬貨，你幾恐怖？ 仲要想像到就係佢哋住嘅屋嘅比較大嘛，我哋擠廁紙擠有啲人擠十卷啦，佢哋點止擠到十卷啊？你諗下囤積方面幾犀利啊！ 即係一個瘋狂嘅年代啊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即係能夠自求多福，已經係一件好事嚟嘅啦。 来我店拍天夜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劝导，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你，这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一首嘅作品啊 ，Edgar 有佢嘅作品叫做 Mad， 疯狂啊！而家世界都疯狂噶啦，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83%。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讲下咧足总杯方面嘅战报先啊吓，琴日咧阿仙奴啊有得赢波，足总杯方面啊吓，咁啊波茨茅夫主场嘅阿仙奴咧半场一球啫，咁啊全场咧2-0啊击败对手啦，咁样咁啊应该可以顺利过关啊话咁样，咁但系另外咧今晚啊依然有啊足总杯啊另一边嘅16强嘅大战啦，咁啊讲紧咧利物浦方面啊就作客车路士，咁啊尽管咧红军嘅领队咧高普咧预计会喺阵容上边咧有调整嘅，咁但系咧面对咧近况啊比较差少少嘅车路士咧，有机会啊都相信红军啊可以赢得到啊，或者咧打和得到嘅咁啊。英超嘅榜首利物浦啊上个星期六咧联赛爆冷啦，作客啊净吞护级分子威福特啊3-0啊，今季咧27场啊兼咧即系跨季嘅一个靓仔纪录咧就忠告失守啦。 這個、呢个咧真系灰啊！即係雖然咧，即係利物浦，大家都覺得今年咧，實勝冇黐牙噶啦，來年聯賽冠軍啦嚇。咁啊，但係都有少少咧，就想佢睇下會唔會破到當年阿仙奴嗰個嘅紀錄嘅。咁而家當然阿仙奴嗰個繼續係紀念緊佢紀錄啦，係咪先？咁但係 紀錄始終係紀錄，不過紀錄始終要俾人破嘅。係 啦， 不過就唔係今屆有 叫緊壺嘅時候咧，就估唔到咧，竟然間咧就俾人破咗啊，就輸埋3球添。咁不過咧，對於利物浦嚟講咧，未必係一件好坏嘅事，因为起码令到佢哋个球员更加警醒，无论系嚟紧嘅欧联赛程，因为嚟紧佢输紧一球噶嘛， 系 欧联，咁佢喺欧联联赛嗰度，即系欧联嗰度比赛咧，佢输咗，翻到嚟之后咧又再输，咁系一个好大嘅警醒嚟嘅，咁希望佢哋喺欧联方面可以再做得好啲，唯有望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哋欧联有冇得冧庄咯， 系啦，咁当然啦，去到欧洲嘅列强有欧洲嘅列强嘅强劲啦，咁始终英超方面嘅球队。是我自己觉得前排和后排的质素真的挺参差的，尤其是一些豪门或者列强、理论上和叫榜尾的球队实力是真的有一段挺大的距离的、虽然有时候偶尔都会爆下冷，讲开爆冷 英超的联赛球队他们都喜欢做罗宾汉的， 劫富济贫，除了劫富济贫就是一个亮丽的术语，但是看回第28周8场赛事里面哇很多都爆冷，譬如你刚才讲即系呢个利物浦啊输咗啦，输咗俾屈福特啦。咁啊，联赛排名第3嘅李斯特城啦，上个星期五啊，英超作客咧爆尾嘅诺域治咧，下半场初段咧有率先破网嘅，但系根据咧VAR 咧确认系手球在先咧，入球无效啊吓。咁啊，李成咧最后以0-1咧要落败埋俾啊呢个俗称金丝雀嘅呢个诺域治啦，咁样所以哇都几古怪，即系你联赛排第3嘅李成又输咗俾榜尾嗰一队。咁样，即系榜尾嗰队得21分啫，李斯特城有50分，即系比诺域治再踢多半季，可能都系都总分数都唔够李斯特城多。佢得21分，比你踢多半季，当你 double up 即系42分，但李斯特城一都有50分，但系就系咁。玄妙嘅一樣嘢，英超就係、無端端有一場咁嘅冷門爆咗， 所以咪羅賓漢咯，個個劫富濟貧喺度。 咁啊，喂，轉個角度講埋李維斯啊，其實李維斯即係嗰個叫做攞唔到牌嗰個咧，柏林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咧，咁都係 最後以一個銅牌告終啦。 Sarah 都覺得有少少爆冷嘅，以至好多香港嘅中意睇單車嘅朋友都覺得哇，即係當然之前有啲抗辯啦，就係話喂有啲人違規咁樣。为什么裁判不判罚、但是 Sarah 都自己都有说喂不值得 唔值得為咗呢一個柏林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嘅金牌而放棄咗啊！即係有機會舉行嘅東京奧運嘅金牌啊嘛，咁梗係流力啦，係咪先？即係如果真係要炒一次車啊，都留翻喺四年一度嘅東京奧運嗰度炒啦，咁樣。 係。 咁所以咧就輕易放手嘅，即係為免炒車咧而失落咗獎牌啦。咁啊，有記者就問李慧思啦，話呢一仗咧有冇動搖到咧佢東京奧運嘅信心？咁佢就話冇啊。信心方面我是幾好的咁。 這個好緊要。佢本身譬如 Sarah, 佢一直以嚟個戰績非常之好啦。今次能夠呢喺攞咗個奧運入場券先。咁其次呢就係、是、佢今次雖然呢有少少叫做滑鐵盧啦。咁但係佢能夠呢喺呢個過程入面冇打擊到自己的信心。某程度上呢其實佢更加可以嚴防部署自己嗰個嘅東京奧運。我哋正面啲咁睇。咁希望佢喺即係東京奧運嗰度個成績可以做得好啦。咁其次呢就係、是、當然希望啦，東京奧運能夠如常舉行咧，呢一個咧先至係嚟得更加緊要。咁因為日本咧都見到好多唔同嘅馬拉松賽事咧都已經咧就係被 cancel 啦嚇。今日嘅東京馬拉松以及咧就係名古屋馬拉松之後啊，咁啊大幅縮減規模啦。原定3月22日上演嘅首爾馬拉松啊，亦都咧就係受到咧就係新型冠狀肺炎嘅疫情影響。咁啊賽會咧咁啊亦都正式宣布咧就係會取消啦，並且咧會為參賽者安排退款添。而呢個病情咧喺歐洲亦都持續嘅有擴散嘅跡象啊！單係喺法國嘅感染個案人數已經達到咧就100宗啦。咁啊，原定啊，即係1號舉行嘅巴黎半馬拉松咧，亦都係取消埋嘅。今日賽事咧就係自1993年舉辦以嚟咧就首次咧就遭到取消噶。咁啊，另外咧本地方面啊，唔係淨係講嘅運動員噶。咁啊，特區政府咧即係亦都就係宣布啦。咁喺康文署核下嘅設施咧，咁就會有限度提供服務。咁啊，但係咧啊，3月2日咧逐步起恢復翻咧就係更加多嘅公共服務。包括一些康文署或者文化事务署的部分户外运动设施，但是记住了，不包括就是观众席、更衣室、泳池以及就是室内场的。如果大家想住去那里才换衣服的，那要留意住了，可能做运动大家都要换定衣服，或者做完运动之后要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才可以换一换衣服。始终有些部分设施仍然关闭的。先听听八点钟的新闻先。 部队的火力打击训练。报道指金正恩寻日视察北韩人民军前线远程炮兵部队的火力打击训练场，听取训练计划汇报之后指导训练。金正恩下达射击命令，前线远程炮兵一起开火命中目标。金正恩对士兵时刻做好准备，为迅速应对任何不利情况完成火力战斗任务表示极大满意。金正恩说，人民军必须彻底保持军事应对姿态，令到任何敌人都不敢侵犯北韩的领空、领土、领海，指示军队要不断加强自身战斗力。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昨日在东部沿海城市元山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相信和去年接连试射的飞行物类似。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58，澳元0.655，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62，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5点，升3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1.26美元，卖出1,59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Made in Hong Kong 嘅 Alex 同 TV 提提大家戴口罩要戴得啱啊！ 喂，细佬，冇翻工嘅，做乜喺屋企咧？你都戴住个口罩啊！ 大佬啊，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咪唔翻工咯，谂住去睇医生啊！ 哎呀，出声啊嘛，我陪你去睇医生，行啦！诶，咪。咪住 吓，做咩啊？ 喂，你真係好唔舒服、啊、连口罩都调转咗嚟戴㗎。吓、 啊、係咩？ 細佬啊，有颜色又或者係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呢係向外㗎。 哦，我知道喇。 仲有啊，个口罩呢係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㗎。 知道啦，大佬。然后呢仲要将嗰条金属线沿鼻梁两边撳实，贴实块面啦嘛，係咪？收到啦，哥。 啱晒。系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太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八点零九分，早晨小伯， 早晨阿欧， 喂，仲有彭仔喺电话旁边哦，彭仔早晨， 啊、 你好啊， 唔会赖低你啊，小伯啊，欧， 早晨， 唉，今朝提早啲开咗声先， 梗系要啦。 就是要借呢一个嘅八点钟过后嘅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咧，等我彭仔都同大家打个招呼之余，都可以开一下声先。如果唔系咧，成晚流流长，冇人同我呢啲独居长者倾偈，跟住隔夜声咁样一嚟就开咪咧，就唔系几好听。 系啊，所以第一时间打咗俾你，等你直住即系八点钟同大家打招呼嘅时候，河车咗先。啊， 系 得埋声靓咗先， 何车 梗系识啦，唔会唔识噶嘛？唔系香港人识噶啦咩？阿欧识唔识啊？ 唔系嘅， 唔识啊！搞错啊！ 我相信咧，新时代之下嘅嗰班年轻人都未必知咩叫何车。 何车系咪即系合晒何车个何车啊？ 系啊，即系又练唱功嗰啲咪 系啊？即系开声啊！ 我记得即系好旧时啊！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啲人咧就会咁样讲嘅，即系将佢趣味化咧，就譬如你系练呢一个嘅唱歌嘅声乐啊嗰啲咁咧，又或者系好似唱粤曲啊大戏你都要练声嘅，就影住啲人点样咧，啲师傅咧就教啦，徒弟就揸住个铲，即系上下咁握住个铲， 咦揸住个铲我第一次听、啊。 係啊，揸住個橙咯，係啦。咁然之後咧，你嘅譬如你右手咧就係、是、按住個橙嘅上邊，咁、 啊、 你嘅左手咧就托住個橙嘅下邊，咁咪上下咁壓都係啦，冇錯。咁、 哦、 壓住佢咧，咁然之後就何車咁樣揸揸個橙汁咁樣。 喂，用緊得就係成手橙喎、 啊，飲埋橙汁。 丹田運勁嗰啲嚟嘅喎。 不過呢啲係以前我細佬哥嘅時候睇嗰啲電視。佢唔知系咪都系趣味化啦，啊、都系嗰句啦，咁、啊、咁就系练声咯。不过我哋呢行啊，真系成日讲话用把声嚟到搵食啦，做广播。咁、嗯、但系咧，有我又真系冇乜点见过有啲同事点样去练声、啊。 要再问下啲再老前辈嗰啲前辈先至得。系啊， 好啊。咁我再問一下添啦嚇，嘅嘢都未夠老啊都。 好啦， 我打一陣先，再出嚟同你哋癲過下。 好，你再何車下一陣間先，把聲再靚啲啦。 轉頭再打俾嘢啦，唔該曬。咁我哋睇埋天氣咯，好嘛，小白。 好，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啦，早晚有一兩陣雨噶，最高嘅氣温咧會大概21度嘅，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風勢頗大啦。早上咧係清涼噶。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出道三年几嘅女子组合 Pink Goddess 推出只有两张嘅 single 歌曲，三位嘅成员喺日本当然系唱得跳得，所以除咗音乐活动之外，佢哋都有好多艺能表演有关嘅工作噶。今次将佢哋嘅音乐化成轮盘，用唔同嘅形式推出嚟同乐迷见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Pink Goddess》，Rud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三人女子组合 Pink Goddess Ludett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8:13嘅时间啊，今日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早晨 啊 ，Kenny， 喂，睇到琴日港股表现咧，咁啊，唔差喎，咁啊，虽然咧就升势咧就美市嘅时候收窄啦，咁但系到最后都升到161点啊，收报咧26,291点啦，成交有1,254亿嘅，咁啊，港股回升啦，咁啊个动力喺边度啊吓，咁啊有冇机会都借一借美股咁啊，再弹高啲嘅水平啊 ，Kenny？ 其實就睇翻大市啦，雖然咧就係、是曾經一度擔心過依個係一個肺炎問題方面咧，就係、是、擴散到去環球地方咧，而港股係即係轉弱翻啲嘅。咁但係你見佢上個禮拜雖然係跌落嚟嘅，其實咧基本上就每一日都係咧就係、是出咗一個陽燭嘅，即係都反映翻咧就喺低位都有個承接力喺度。係星期五嗰日咧就比較係差少少，咁都係反映翻咧就係、是、個恆指方面咧就似乎喺短期都可以守得住喺26,000点依個係波幅嘅底，因為睇翻圖表見到咧，其實26,000点咧都係有幾個腳喺度嘅，咁都睇到咧就係依個水平方面咧都係短期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支持位啦。咁就當然都係嗰個基本面方面啦，就其實雖然都仲係面對疫情方面嘅困擾啦，但你見到其實內地方面啦都開始係啲企業係陸續係復工㗎啦，咁同埋嗰個係新增個案方面呢亦都係開始慢慢係減低啦，咁所以個增幅開始降低啦，咁所以變咗就其實對於內地或者香港個市場嚟講嘅話呢，其實嗰、那個叫做氣氛上面呢就慢慢係轉返係好啲嘅，咁只不過係外圍，譬如好似呢個係歐洲啊，或者係美國啊，而家先至開始面對呢個問題，所以變咗 我哋咧就行先咗咯。 嗯，咁啊，睇到行先嘅咧，仲系中央啊一啲救市措施咧、嗯，已经出动咗啦。咁啊，疫情都仲未完全解决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暴力救市嘅行为啦。再加上市场憧憬咧，就系反而咧逆向思考，就系话哇，如果疫症咧就严重啲咧。中央咧出手嘅力度又再重手啲、哦，咁所以就令到个市场啦、啊、个气氛咧为之亢奋喺上起上嚟、哦，睇到沪深股市咧，琴日都高收3% 啦，咁啊睇到内地股市方面咧几个板块咧本身都系被即係啲股價都幾低殘嘅，都琴日都升得幾靚仔啊！譬如講緊內房股啊，以至咧好多嗰啲水泥股啊，嗰啲無啦啦都彈咗上去喎、啊。咁啊關於內地股市以至啊有香港上市嘅一啲內地嘅股市嘅板塊，你點睇咧？點去分析咧 ，Kenny？ 其實嗰個政策因素咧，就一定係主導住嗰個係股份噶啦。咁其實基本上我哋早幾個禮拜都有提過啦。咁你其實過完年之後咧，冇幾耐政治會議咧，你見阿習主席都已經將嗰個係焦點方面咧，就由呢個疫症咧，就一轉去咧疫症之後嗰、那個係點樣恢復翻一個係經濟活動啊，推動翻經濟方面啦。其實不斷係講啲嘅，咁就唔單止係呢個係講啦，咁其實實際都有啲行動啊。你見到其實央行方面都做咗好多放水，甚至乎係降息嘅行動，再加埋各個部委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政策陸續係會推出嘅。咁都可以預計到咧，其實而家成個政策嘅焦點咧，就係、是、要針對翻疫症之後點樣盡快恢復翻嗰個係經濟嘅穩定咯。甚至乎係要講，佢其實阿主席都講到要追翻咧疫症嗰段時間嗰個係減慢咗或者停頓咗啲經濟嘅嘢噶嘛。咁所以你都可以預計到咧，嗰個係政策嗰個力度咧係真係唔可以睇小。我哋都講咗幾個禮拜啦，其實你知內地、中國啊、內地方面嘅情況，要做嘅嘢就一定要做得到噶嘛。同埋嗰個係政策嗰個係力度方面咧，就真係唔可以完全唔可以睇小噶嘛。 咁啊 ，Kenny， 你又覺得譬如出嗰啲 PMI 嗰啲數據啦，咁當然都係第一二季啊，或者呢幾個月嗰啲，梗係唔理想咯。咁但係有冇其實即係中央可能都有啲目標話，喂，到年尾咧就有啲數字咧就要追得到平手，或者咧跑得到條靚嘅數出嚟，咁某啲板塊就特別會受惠咧咁樣。 嗱，其實好明顯，第一季嘅 GDP 咧就唔使睇噶啦，就真係完全係可以威 off 咗佢噶啦。咁但係就似乎中央嘅政策方面啦，都希望全年扭計啊，即係保唔到六嘅話咧，都要接近六嘅水平嘅，即係可能5.1%一般估計係一個5.5% 度啦。咁你就有數得計啦。其實你因為你停咗差唔多係兩個至三，你當係三個月啦，就係、是完全係放慢咗嘅活動嘅。咁所以咧就肯定喺即係第二季嘅尾聲或者第三季嘅時間咧，就會係好密集式一啲政策方面咧，就要推動翻嗰個係 GDP。咁推動 GDP 嘅話咧，就係、是快嘅。如果要快嘅話咧，就一定係固定資產投資咧，就係、是、加大個力度嘅。咁尤其是係佢有個空間嘅，因為之前你睇翻固投嘅增幅方面咧，係得翻幾個 percent 嘅增長嘅啫。咁相較以前雙位數字增長嘅話咧，其實都仲係好比較低嘅增幅嚟嘅。咁所以變咗好明顯係佢就會係喺固投嗰 part 咧，就會落多啲功夫。咁事實上你見到嗰、那個上一兩拜都有提到嗰個係地方債嗰個係上限要提早去加大佢嘛。咁似乎都係想呢個係地方專項債啊，或者各樣嘅資金方面咧，都係針對翻個基礎建設咯。咁當然內需會繼續做嘅，所以我覺得除咗嗰個係呢個貨幣政策之外咧，其實嚟緊咧應該會係陸續好多財政政策咧，譬如進一步降税減費啊，推動消費啊，呢啲都係會做咯。所以見到嗰啲譬如水泥啊、重型機械啊、基建相關板塊方面咧，近排表現係好好咯。 咁啊，亦都有資金所追捧啦。咁啊，近排大家如果換馬嘅話咧，可以考慮一下呢一類嘅板塊啦。咁啊，最後講多兩隻股份啦。咁啊，琴日都升得幾靚仔下嘅。咁啊，先講即係中國鐵塔先啦，因為上個禮拜即係傾嘅時候都如果你有聽到入下市嘅話，嗰度都潛在升咗10% 啦，到今日即係上個禮拜二到今個禮拜二咁樣，咁即係受惠美股帶動股嘅，今日都上2蚊就冇乜難度啊嚇。咁啊，呢啲之类嘅板块，以至关于手机事啊，讲埋只信宇光学啦，呢两只股份琴日都即系做得出一啲几好嘅成绩啦，以至有啲好嘅消息出嚟啦。Kenny 呢两只股份，你点去分析咧？ 嗱，鐵塔就一定係繼續係受惠翻五 G 因素，因為頭先講啦，就係推動固投方面咧，就係要來推動經濟一個好重要手段啦。咁但係固投過往嚟講傳統就係梗係起橋起路啊，或者起高鐵㗎啦。我哋上個拜都講過啦。咁如果而家就即係起橋起路就唔會咁咩㗎啦，都唔會咁多。咁高鐵都點周圍都有啦，都唔需要點樣起法啦。咁所以變咗就好大嘅即係嗰個情況方面咧，都會集翻喺電信啫五 G 上面啦。咁所以就似乎咧係原本啲人會擔心咧5G 會落慢嘅，但係我覺得咧就調翻轉，就調可能咧就要更加要加快5G 嗰個投放，嚟推動嗰個 5G 盡快發展咯。咁所以好似你頭先講啦，應該上兩蚊樓上咧，佢變翻之前嗰啲兩個二啊兩個三啲位嘅機會都好大啦。咁信宇方面咧就亦都係嗰個之前亦都有人擔心嗰個係 訂單 嗰疫症。疫症咧就會導致到嗰啲供應鏈方面咧可能會受到影響啦，會影響呢啲手機零部件啦。短期我同意係會嘅，但係我哋睇如果全年嘅話咧，其實就唔會有好大影響，甚至乎咧係會疫症之後咧係會追翻嗰個係增幅同埋個價錢係會升嘅。咁所以我又唔係好擔心嗰、那個前景咯。 嗯，咁啊，产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Kenny， 下个星期倾过啊。嗯， 好，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谭永碧博士。 嗯，我諗呢好多小朋友呢都冇諗過會喺屋企呢咁長嘅時間嘅。我哋會比較擔心慢慢會出現小朋友會唔會過分沉悶呢而常常發猛症啦。又或者呢會唔會係因為佢好擔心自己或者屋企人染病呢而會過分焦慮等等嘅。咁我哋呢最重要呢就要睇下究竟小朋友呢當佢好猛症嘅時候究竟係源於乜嘢嘅心理狀態呢而出現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因為大人同細路仔呢他们那个的情绪不好呢个表征会有一些的不同的。大人可能呢如果他的情绪低落他就闷闷不乐。如果很焦虑可能会不停去做一些事去令自己舒服一点。但是小朋友的表征呢可能都是源于他不同的情况呢而出现都是猛症的。他这个猛症背后是什么东西呢就逐一拆解去帮小朋友呢归还平常的状态咯。会听到有啲家长咧，尤其是小朋友咧，佢有一啲嘅发展迟缓啊，或者特殊需要嘅状态咧，喺屋企咧个行为咧，可能比以前咧就更加激烈，咁令到家长咧就觉得好难处理咯。吓，当然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咧，佢天生佢会比较容易焦虑一啲嘅。吓，咁喺呢一个情况，佢又收收埋埋好多唔同嘅资讯啦，大家都会紧张咗。咁呢个亦都会让细路仔咧，佢嘅情绪表征咧系比平时更加多咯。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预防嘅，亦都唔系到小朋友咧。情绪好差嘅时候，我哋先做一啲嘢咯。咁所以咧，而家坊间啦，好多非牟利机构啦，吓好多政府嘅有关部门都出咗一啲咧，系针对小朋友佢明白嘅一啲资讯咧，呢啲都系好好咁样去预防小朋友可能会出现一啲潜在嘅问题咯。咁有啲家长咧就会觉得，呢一段时间咧，我都宁愿咧先吓建立好个亲子关系先嘅。有家长就会觉得功课咧慢慢追，这个都系好好嘅心态。但系当然亦都有一啲家长咧，都希望小朋友。呢段時間可以做多一啲練習，到到開學嘅時候咧，唔會追得咁辛苦。咁我相信咧，兩樣咧都要取一個平衡啦。咁所以而家好重要咧，就有一個好好嘅規律啦。每日咧都有一啲動態、靜態嘅時間表咧，希望可以咧大家都會暢順啲咯。變咗咧就唔會每日個彈性太大，亦都唔會話咧令到細路仔咧好似無所適從。今日咧我就全日係玩，聽日咧我就全日都係做功課。咁我諗無論大人同細路都會太過吃力咯。有一個好嘅規律係。好重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股份。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啦。 告诉彭爷一件事咧，呢、這个时间啊就要啊揾嚟芭比啦，芭比早晨， 早晨啊， 早晨芭比， 早晨小白， 系咁啊，告诉彭爷一件事，咁啊彭爷头先都已经开咗场啦，咁啊有啲咩要告诉佢啊？ 嗱，今日咧讲呢样嘢咧，我相信唔单止咧要学翻你哋头先引用嗰样嘢啊，唔单止系合彭爷学习，应该都有好多咧家庭主妇特别会用得上嘅一个小技巧嚟嘅。 嗯，小技巧啊，即系你应该识咗噶咯呢个小技巧。 我都是啱啱学识的，因为这个问题我之前都有曾经受到他的困扰的。就是呢，因为家里总会有些大头虾在洗衣服的时候没有揞清楚一些衣袋啊、裤袋啦。 我是这样的，成日都有些、叫做散银，跟着就在个、洗衣机那里。 那洗到散银很干净。 你真的洗钱喎、啊、这 样。另立立真的、啊、省到啊。 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呢，将纸巾不小心袋埋在袋里洗了。 纸巾又少啲喎、 少啲啊，反而、可能真系少啲袋纸巾出街。 我细个咧就成日咧都会咁样嘅，咁啊结果又俾人闹，咁啊所以咧就练到而家咧就成日都会记住咧，千祈嗰啲纸巾咧就唔好袋喺袋啦。 好烦噶，如果咧你个机衫咧有一张纸巾或者一沓纸巾咧，洗到你全机衫咧都有嗰啲叫做纸巾嗰啲碎屑咧，你点整都整唔翻落嚟噶， 冇错啦， 仲要睇咩牌子喎， 有啲堅硬啲，有啲哇！如果係某一啲品牌嘅話咧，哇，好似化灰咁樣，你件黑色衫咧、變咗灰蒙蒙一片啊，好鬼麻煩啊嚇！ 係啊，嗱、我諗咧好多人都會遇過呢啲情況嘅，就係咧當如果真係萬一唔好彩，唔記得咗拎翻啲紙巾出嚟，而嗰個紙巾咧又好似你頭先所講，哇！洗完之後咧碎到直成一粒粒一點點，好似啲細細粒嘅微塵啊毛毛咁樣咧，黐喺其他啲衣物嗰度咧，咁啊非常之難處理啦啊！但係咧近來咧我睇到有個報道咧，就係話咧，日本有一個嘅專家咧，教人用一個方法咧，就可以解決，即係話如果萬一你已經洗咗嗰嚿廁紙啦，咁然後又已經搞到成機衫都黐曬嗰啲毛毛啊、紙巾碎啦咁，咁原來咧，只要你咧。原機衫嗱，有啲人咧咪會拎啲衫出嚟咧，揾膠紙黐啊，或者揾嗰啲塵碌嚟碌嘅，咁搞到好麻煩，同埋好掹整都搞唔掂啦。嗱，原來咧專家係教咧，大家要將咧嗰啲已經黐曬呢個紙巾碎屑嘅衫咧，擺翻落個洗衣機入邊，原機就加翻適量嘅油順劑咧，再成機洗一次咧。咁原來咧就可以將大部分，即係其實嗱，我見到佢嗰個報道咧，嗰啲相片咧，真係嗱，你幻想本身係洗到條褲黐到白色一點點好密咁樣啦，咁咧洗完油順劑之後嘅嗰一機衫拎出嚟咧，就算係原先黐咗好多紙巾碎屑嘅衫咧，都只係得三幾粒嘅紙巾碎咧黐翻喺嗰啲衣物上面嘅啫喎。 真定假啊？ 真㗎，佢哋有做嗰啲真人實驗啦。其實咧網上面都有啲片段㗎。咁咧其實咧就見到佢咧洗完嗰機衫。落咗油顺剂之后咧，真系竟然咧洗一次唔使人手再黐，又唔使再掹绳啦，成机衫咧都变翻干净晒。咁原来其实专家咧有解释点解嘅，就系话咧油顺剂嗰个表面咧其实系有嗰啲活性剂啊。咁即系并唔系等于你其实摸件衫洗完咧，油顺剂咪会软身咗，同埋会滑面咗嘅。咁就系因为呢一种咧活性剂咧，就可以令到嗰个衣服表面嗰啲纤维咧就唔会黐住嗰啲纸巾碎屑同埋尘啦。系啊，所以原来只要咁样加油顺剂，原机洗一次咧，就可以解决咗个问题，就唔使咁惨咧，拎出嚟好猛啊，好猛啊咁样，然之后又可能好后悔自己唔记得咗揞清楚啲袋啦，咁啊好惨噶嘛，你知啦，逐粒纸巾碎搣真系有排搣噶。 系啊，都几好啊， 呢个方法都几好。我芭比呢个方法系咪网上提供噶？我想问吓。 系啊系啊，其实咧，如果你咧即系打一啲关键字，就系例如日本，然之后油顺剂洗衣法咧，其实你就会揾到嗰一个实验片段噶啦。 系，不如你自己拍啦。喂，晨光应该开个新新闻俾你啦，叫做晨光家事妈妈啦。 系啊，我要牺牲我啲靓衫喎，但系我咁样洗几次。哎哟， 唔系净系洗衫嘅，嗰啲厨房啊、厕所啊、啲污垢点除啊，不如搵下你研究下。 你真系想 我做下四啫？唔系，唔好咁 讲。你几好啊，做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派包机到湖北武汉接载滞留当地的港人回港。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表示，行动部署进入最后阶段。他昨日早上和多个参与行动的部门以及国泰港龙航空的代表开会落实细节。他说制定了严谨的检测和检疫安排，包括由登车出发进入机场大楼、过关进入候机大堂，所有乘客登机之前要先后至少四次接受体温测试。如果发烧、有呼吸道或其他传染病症状，不可以登机。乘客必须是戴上口罩和着上保护衣。机上有特别座位安排，尽量隔开乘客。乘客不能够擅自调位。乘客抵港之后，卫生署人员会为他们再次检查体温，并且安排他们由机场直接前往火炭晋阳村接受14日的检疫，期间会为他们安排病毒测试。美股大幅反弹，市场憧憬各国央行可能会推出救市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的冲击。道琼斯指数劲升近1300点，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报26703点，大升1293点，升幅超过5%，创近11年来最大单日百分比升幅。标普500指数结束连续7日的跌势，收市报3090点，升1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8952点，升384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仍然有时间制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谭德赛在记者会话，南韩、意大利、伊朗和日本的情况最令人忧虑。他说新型冠状病毒有能力在社区传播，但是跟流感不同，只是要采取适当措施可以控制疫情。他拒绝将现时全球爆发的情况形容为大流行，认为仍然未有证据支持出现这种情况。全球至今有89000宗病例，超过3000人死亡，90%在中国湖北，还有10个国家有死亡个案。中东约旦、欧洲葡萄牙、捷克、安道尔、非洲塞内加尔和突尼斯都出现首宗病例。世卫派出的专家连同一批物资抵达伊朗，协助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载住世卫6名专家和一批医疗物资的阿联酋运输机，由迪拜飞抵伊朗一个机场。这批物资包括手套、外科口罩和呼吸机等医疗用品，可以支援大约15000名医护人员工作。另外亦都有足以为接近10万人做病毒检测和分析的实验室设备。德国、法国和英国都说将会运送紧急医疗用品和500万欧元协助伊朗抗疫。伊朗至今有1500宗确诊病例，66人死亡，是中国以外最多死亡病例的国家。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08.35，瑞士法郎0.958，澳元0.654，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62，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5点，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2.6美元，卖出1,593.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呢半小时咧，会先睇睇咧，就系一啲嘅新闻报章嘅摘要。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有彭爷爷同芭比话早晨啊。 系，等我嚟先同大家打招呼下，稍后先交俾阿芭比啦。我系彭仔，请上彭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 咁啊，小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睇下文汇报啦。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啊，滞留喺湖北超过一个月嘅香港人就终于敲定回家归期啦。咁就据悉咧，香港特区政府喺听日四号啦，以及后日五号咧，就各安排系两班包机接载450名滞留喺武汉市嘅香港人翻嚟香港噶。由於當地市內交通癱瘓啊，咁香港駐武漢辦咧已經係租用車隊，屆時咧佢哋會逐家逐户咁去接啲香港人咧，去到天河機場就搭上回家路。嗱，統籌今次行動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啊聂德权咧，尋日朝早就同相關部門開會，制定細節安排，要求滯留者必須全程是戴口罩，全程接受最少5次的體溫測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探訪入境處辦事處的時候透露，有超過3000名的香港人分布在湖北37个城市，而全省公共交通仍然未回復正常，加上涉及有孕婦和嚴重病患的人士，行動是極富挑戰性的。而據悉，滯留在武漢的香港人昨日下午開始都陸續收到是坐包機回香港的電話通知，並且就是被查詢近期曾否出現是發燒或者其他的症狀。 咁若果係冇症狀咧，先至能夠係搭上咧明天、後天呢兩日嘅包機噶。有接獲通知的香港人引述就話啦，對方咧問我哋一啲嘅健康狀況，以及咧核實一下我哋嘅身份，然後話會向上級部門匯報，然後咧就再同我哋聯繫。咁啊，呢名港人咧表示對特區政府安排包機咧係感到欣喜，咁啊希望咧係盡快翻到嚟香港嘅。咁啊，當佢哋啊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其實都啊需要咧係做一啲嘅檢疫啊、隔離啊咁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香港文匯報嘅頭條報導嚟嘅，跟住交俾阿芭比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咧明报嘅头条啊，讲到咧就系马主包兴染疫确诊咧系累计100宗噶，本港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及疑似个案咧系累计破百啦。最新确诊嘅63岁男子咧就系周巧仪，即系咧第85宗患者嘅包兴，系冇病征，深喉唾液样本咧对病毒系呈阳性嘅，喺东区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的女兒是2月22日在金鐘萬豪酒店舉行婚宴的，同場有周巧兒和幫港出聲的發起人周勇。至於講返話院舍感染疑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表示，患者是一名88歲的男子，他體弱並且是坐輪椅的，一度是被驗出對病毒呈弱陽性，要復檢的。据了解，患者居于筲箕湾爱东村东华三院香港西区妇女福利会护养安老院，本身就是有糖尿病、心脏病和认知障碍的，转差之后就是入了这个深切治疗部。而医管局也表示，患者是到东区医院求诊时并没有发烧，但是就要吸氧气。剛才講到一個字眼叫做弱陽性，其實專家就是講返呢一個情況嘅。咁睇一睇啦，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話啦，嗱，有認知障礙嘅長者咧係未必識得吐出唾液或者係痰嘅，如果要抽取佢樣本咧，就只能夠係抽取鼻液嘅樣本作病毒測試。他就認為，如果反覆的測試都是呈陰性，相信弱陽性是屬假陽性的可能是較大的，不過就建議在第三週之後為患者驗血作終極測試，如果有抗體就代表患者是曾經感染病毒了。许树昌就话啦，如果出现冇确诊者接触史或者系外游记录嘅院友确诊咧，相信由社区传入嘅几率咧就较高。咁目前咧就要继续围堵策略，咁啊防止源头不明嘅人咧喺呢个持续个案出现嘅。咁至于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就话啦，若阳性嘅个案咧系要复检噶，有可能咧病毒系集中喺下呼吸道，所以咧取上呼吸道样本化验咧就出现阴转阳或者阳转阴嘅情况。咁呢一啲咧都系大家再跟进翻啲消息咧，睇下到底会唔会再有一啲新嘅跟进啦。咁啊呢个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系一个咧星岛嘅独家报道嚟噶。咁啊话到啦，咁啊的士咧就因为疫情收入啊暴跌啊吓，咁啊发现咧有七折的涌现嘅情况。咁啊新冠肺炎肆虐啦，咁啊的士司机生意大减，部分啊折旧党为求吸客，不惜将车资由原本嘅85折减到去7折，咁啊减幅超过2003年沙士疫症爆发嘅时期。咁啊星岛日报咧记者通过手机照电程式啊，咁啊乘坐的士啦，司机承认因为咧真系生意难捞，咁啊只好咧就割价抢客，咁啊更加话到啦，香港夜晚好似死城，冇人咧就递高只手截的士，咁啊话到我都唔想减价顶烂市。咁啊，《星岛日报》嘅记者咧，咁啊根据指示啦，喺某电召嘅的士 App 入边咧，即系手机应用程式上面留言召唤的士，咁啊由呢个将军澳市中心啊前往位于大埔港铁太和站，咁啊并且喺其他要求一栏咧就注明咗正价7折埋单。唔使一分鐘啊，有的士司機咧就打電話過嚟啦，表示5分鐘之內可以到達。咁啊上車之後啊，年約大概40歲嘅的士大哥咁啊話到啦，近期生意非常淡薄，平均啊每一日嘅利潤100幾蚊至到200幾蚊啦。咁啊最差嘅一日只係賺到20蚊。咁啊近日啊唯有咧就投身折舊黨。佢話到啦，手機只係得一部，咁啊而且型號太舊，接收慢半秒。 手指按呢個屏幕又唔夠快，咁啊叫做靚旗啊，即係好靚嗰啲嘅的士單啦，經常咧都俾有手機嘅好多部手機嘅行家就搶走曬，於是乎佢決定咧人氣我取，咁啊接載同行啊唔係好願意招呼嘅乘客，即係嗰啲港名咧只係會俾75折、7折嘅，咁啊報章括住衰客添啊嚇。咁啊，抵达目的地之后啦，咁啊，咪表显示240元，七折咧就系168元。咁但系的士大哥咧就表示要收取双程隧道费用，咁啊要加收20元，合共咧就188元噶。咁啊，如果要免单双程隧道，咁啊喺个 app 上面咧就更加要留言讲明。佢话到啦，有得赚嘅话我都会接嘅。咁啊。近日啊，亦都越嚟越多嘅司機咧就搶接呢啲七折單啦。估計咧有100名嘅司機添，咁啊預計越嚟越多人咧會用呢啲叫做慳車費嘅方法咧，去到要求啊的士司機咧就係減價，即係用呢啲一口價嘅方式啊嚇。好啦，根據翻本港嘅法例，咁啊如果的士司機或者其他代表啊，喺冇合理解釋下，以任何方式吸引或者致力吸引其他人坐佢嘅車嘅話咧，即屬違法，最高罰款10,000元，以及咧就監禁6個月噶。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 咁我啊最中意搭的士嘅， 係 我咧就俾足金 啊，最好啊呢啲乘客， 係、 的士大哥最中意都係呢啲乘客。 喺繁忙嘅時候，我都好樂意去添加呢一個嘅嗰叫小費添。 係咯，我係的士都搶去接你之旗。 咁人哋唔知嗰係我嚟嘅。 咁啊係，咁咪睇住你啲錢啊嘛，見到你加錢，我梗係去搶啦，係咪？ 咁所以真係難做嘅生意，咁所以就幾時都話啦，即係自己係咁樣有一個咁樣嘅道理啦，即係有能力嘅咧，咁我咪就去搭的士咯。係啦，咁如果咪啲的士司機做呢門生意，咁佢即係食谷種啊，個個都唔搭，係 咪？係咯，係啦。 好啦，跟住咧，睇《蘋果日報》咧。好啦，啊，彭仔手上咧有《蘋果日報》，佢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係咁講嘅。反送中逆權運動就暴露咧大量警察濫權濫暴嘅問題，咁但係至今咧就幾乎冇人被追究。咁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尋日透露啊，至今咧只係對咧21宗係涉及不當行為個案嘅警員啦作出訓斥。咁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啊，此舉就如同預告新一年咧將會繼續採取高壓手段管治，就唔打算咧同社會和解咁。咁啊，對於明顯涉嫌犯法嘅警員咧，只予以訓斥，就更加咧如同包庇，咁就狠斥呢個嘅鄧炳強咧，先至係真正破壞香港法治咁講。再睇內文啦。就話鄧炳強咧，尋日去到啊呢個駿陽村嗰度咧，係探訪嗰啲當值嘅警員啊，探望佢哋啦。咁啊，佢會見傳媒嘅時候就透露咧，舊年本港咧有59,225宗嘅罪案，較前年咧多咗5,000宗。歸咎下半年咧係出現暴力事件以及係連串違法行為，咁借題發揮指咧市民守法意識咧越趨薄弱啦，就聲言咧年輕人咧以為自己啱，就做乜都得，包括殺人，咁啊擔憂咧咁樣就會變成啊法治災難。咁對於警暴嘅問題，咁啊，鄧炳強咧，佢就先以假新聞、假消息抹黑警方咧嚟到去講，就話咧，警方總共接獲咧1,639宗相關投訴，當中541宗咧係屬於需要匯報個案，已完成125宗調查並且提交監警會，同時有21宗咧就主動調查咗並且咧係作出訓斥，而有4宗咧正係進行呢個紀律復檢咁話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芭比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咧睇一睇《東方日報》嘅頭條啊，呢個咧標題好押韻噶嚇，不獲口罩，公仆鬧爆。咁啊，講緊嘅咧就係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啦，本港仍然咧係不斷出現確診嘅新個案。不過政府咧仍然安排公務員琴日起咧就係返回辦公室工作啊。 公務員工會就表示啦，擔心復工之後咧，政府提供嘅防護物品不足，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就話啦，口罩如衣服，認為咧如果不為復工嘅公務員提供口罩咧，係唔能夠接受嘅。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廷咧，琴日喺電台節目就表示啦，早前咧政府實施嘅居家辦公令到工作積壓，故此咧佢都係支持公務員復工嘅。不過咧就擔心防護衣物不足，希望咧政府咧能夠咧係豁免部門主管採購口罩時需要報價嘅要求，以免咧係拖延採購噶。對於有關林鄭的口罩如衣服言論，他就說不少公務員對這個觀點都是反應激烈的，亦都不滿政府作為僱主就拒絕提供防護裝備。陳肇始昨天在電台節目中也表示，市民對於某些政府的服務是有期望的，在評估服務需要和保護市民和公務員之間是需要作出平衡的。政府已經就復工諮詢過四名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的意見，對方是不反對復工的，不過就認為需要彈性安排，例如各部門都要有專人檢視防護措施是不是足夠，政府大樓要加強消毒。他亦都承認復工之後如果是沒有保持社交距離，疫情的風險一定會增加，提醒公務員是要戴口罩，並且彈性安排上班和午膳的時間。這個是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好，再看看來自《城報》方面的報導，關於韓國方面的消息。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到昨天4時，韓國境內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確診人數就增加599人，這個數字會不斷改變，累計總數以昨天接報為止就是4335人，當中大概3081宗咧就系发生喺大邱市当中啊，咁啊见到当地嘅医疗系统咧就系濒临崩溃啦。咁啊除咗咧就系欠缺防护衣之外，亦都出现咧就系医护嘅撤离潮。咁啊今次韩国疫情失控啊，全国60%病例亦都咧就系同被指啊宗教新天地教会系有关噶。有教友咧就系从中国武汉染病之后啊，再令到病毒喺教友之间传播。咁啊，該教會自稱係教主嘅李萬熙，今年88歲啦。尋日喺疫情爆發咧，至今啊，首次咧就現身喺記者招待會上面，並且下跪向公眾咧就係致歉噶。咁啊，李萬熙就表示已經盡最大嘅努力，咁但係仍然咧就避免唔到病毒嘅傳播。咁啊，雖然唔係故意播毒，咁但係見到好多人受感染，為此啊，代表教友向民眾致以最真誠嘅歉意，並且希望獲得咧就係寬恕噶。李曼希亦都感謝政府協助，咁希望獲得原諒，並且強調新天地教會咧積極同政府合作，盡力提供人力以及物資方面嘅協助。咁工作人員亦都咧就攞出李曼希接受病毒測試嘅影印本，證明啊佢嘅病毒測試咧係呈呢一個嘅陰性噶。咁首爾市長咧，尋日已經咧就係向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嘅檢察長啦，指控啊新天地教會教主李萬熙同埋教會12支派嘅支派長12名高層涉嫌咧就係殺人罪、傷害罪及違反預防傳染病相關法例噶。咁另外啊，韓國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尋日亦都咧就係表示，咁受到新冠嘅疫情影響，咁全國啊，即係韓國啦，中小學同埋幼兒園嘅開學時間將會推遲2星期，由3月9日延遲去到3月23日噶。以上嚟自城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早晨啊！8:53啊，吓今个早上咧有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r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ury，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早晨啊 ，Chury， 咁啊，睇翻市况咧，哎，突然间咧又好似咧有个转势嘅情况出现，咁啊，随住美股隔晚美股大升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带动港股咧去翻啲高啲嘅水平啊？ 系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尋日咧就喺度話聯儲局咧做嘢慢，咁咧就要求咧聯儲局咧減息去到最低啦。咁所以咧令到咧美股咧尋日咧都有一個報復式嘅反彈啦。咁導致咧一度咧就 弹咧超过1300点嘅，咁收市嘅时候咧都升超过咧1200点啦。咁其实咧，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其实之前咧已经讲咗咧，话有机会咧酌情咧试用呢个工具咧去嚟支持翻个经济，暗示翻咧其实今个月咧都有机会减息啦。咁其实呢一方面咧都利好翻咧投资气氛啦。咁所以港股咧喺外围啦同埋 A 股做好之下咧，今个星期咧都有机会做翻好一啲啦。咁睇到走势上咧，恒指上个星期五咧其实都收市嘅时候咧都守稳26000啦。咁寻日咧都继续咧企得稳起呢一个水。咁所以如果嚟緊呢幾日冇乜突發事件發生嘅話咧，其實短線咧恆指咧都有機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反彈啦。咁有機會咧挑戰翻咧十天線，即係27000呢個水平。 嗯，咁啊挑戰27000咧，想股民聽到固然開心啦。咁啊好耐冇講呢只股份啊，700騰訊咁啊，騰訊咧其實喺風高浪急之嘅時候咧都靠得住，而且咧連日來咧都有個升勢啊。咁啊迎來咧一啲好嘅消息啦，再加上咧內地方面咧都有一啲新嘅舒緩措施啦。咁啊有冇機會咧幫助騰訊咧再上一啲咧高啲嘅位置咧喺股价方面。 睇到騰訊咧個業務範疇咧就比較多一啲啦，咁橫跨咗遊戲啊、網購啊、社交平台等等啦。咁呢一類型嘅業務範疇咧，相對咧受呢個疫情影響咧就相對較細啊。尤其是依家咧大家都減少外出咧，反而增加咗咧線上娛樂呢個需求。咁所以大家咧都睇好翻咧嚟緊騰訊個遊戲業務咧可能會做翻好一啲啦。咁同埋內地咧之前公布咗新一批嘅國產遊戲版號。咁騰訊咧都再次上榜嘅，咁都有助翻咧集團嚟緊嗰個遊戲業務嘅。不過咧，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啊，因為騰訊咧喺恆指個比重，而家個佔比咧就係11.86%啦。咁即係咧意味住咧超過咗咧個股上限嘅10%啦。咁即係咧下星期咧季檢變動嘅時候咧生效啦。咁嗰啲指數基金咧其實都有需要咧做一個被動嘅減持啊。咁呢方面咧都可能會限制翻個股价表现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啦。咁走势上咧，腾讯上个星期咧就失守咗390元呢个水平啦。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可能咧都有少少沽压喺度啦。咁所以如果未揸货嘅朋友咧，都唔使话真系急于一时咧去即刻买入住先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同心抗疫 #hashtag 有华梅姐 ，Hello，Good morning， 华梅姐， 系阿欧小花同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又系我华梅姐啊。嗱，今朝咧，我嗱嗱声先吓，就系咧，哇，戴口罩戴到咧，啲朋友咧有湿疹啊，阴公猪啊。咁所以呢，我呢諗住今朝呢要提下大家，如果呢你本身呢都係属于呢係湿疹皮肤嘅朋友呢，戴口罩呢真係要注意，唔好呢戴嗰啲呢，而家呢坊间有一啲呢叫做小眼口罩喎、 哦。 小眼呢意思即係你塊面好細呀，係以為貪靚呢好貼面呀咁樣、 啊、 其實咁樣呢好容易出油呀、啊、咁、 嗯 啊、呢就會、令到啲皮膚唔好啦，咁都會誘發你嘅濕疹㗎。好啦，另外呢，如果係濕疹嘅朋友呢，可以嘅話呢就選擇口罩呢都要揀啲係低敏口罩喎、啊、原來哈、啊、知道嗎？咁、 嗯、 仲、嗯、有呢你喺收藏嗰啲口罩嘅時候呢，依家呢即係開始啦，春天潮濕啦嘛，係咪啲霉菌又活躍喎，咁又好容易有發濕疹㗎。咁所以你啲口罩呢一定要儲存喺一啲呢係較為乾爽啦，同埋呢放埋啲防潮嗰啲物品呢嗰啲嚟到幫佢呢去吸濕，咁就會比較好一啲囉。 知道未啊？ 知道。 咁所以大家咧，即系戴呢个口罩嘅时候咧，真系要注意。如果你本身系有湿疹嘅咧，更加咧戴冇一段短时间咧，好揾个机会咧，除开嘅口罩咧，唞下新鲜空气，兼且印下啲面油，咁就好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口罩湿疹唔想有，咁你佩戴时要好讲究咯。 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咯，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东行咧都有车龙噶，去柴湾方向排到东港中心，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车龙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猴仔公公、甜甜婆婆，我翻嚟啦！ 喺喺度， 要早乖孙啊！门口有一块1:99嘅稀释漂白水嘅湿布啊！你入屋前你要先踩一踩嚟消毒个鞋底。 系啊，然后你可以用门口嗰支消毒火酒喷一喷佢个鞋面嗰度， 再将你对鞋咧放喺一个通风嘅位置， 冇问题，嗱满意啦。不过咧，唔该你哋两位咧让一让开啊吓。 吓、啊，话我哋阻正啊？ 唔系啊，我翻咗成日工，套衫好污糟噶嘛，所以咧你哋要让开俾我去换衫，咁样先至可以预防将病菌带翻嚟屋企噶嘛。 哎呦，讲得啱、 啊。哎呦，走乖孙，咁你快啲。快啲去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9:07，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讲讲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早晚咧有一两阵嘅雨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咧82%啊，近排咧听得最多人讲嘅咧就系医生啦，同埋教授啊吓咁啊，接住落嚟咧都将时间啦交俾咧彭仔啦，同埋咧李嘉仁医生啊，同我哋咧讲下一啲咧医学上嘅一啲信息噃，交俾佢哋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 一次。 好啦，星期二呢九点过后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轮到我彭仔程振鹏呢就同呢我哋呢位嘅晨光好朋友呢喺电话当中呢就倾下偈先吓。早晨、哎、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彭仔。 係、哎、啊，李医生。 各位听众。 係啦，咁啊今朝早呢隔住个电话呢同我哋就继续都可以分享下你嘅一啲所见所闻啦，以至到系医学界方面嘅一啲嘅新常识啊， 系啊，嗱，我哋呢排成日讲好多嘅疫情啊，要做咩测试啊咁样。嗱、嗯、喺外国咧，就又有好多测试咧，好多系俾啲所谓顾客去买嘅，佢翻嚟自己做咁样嘅。嗱、嗯，咩测试咧？譬如喺英国咁样咧，咁啊，佢哋买啲系有啲测试咧，就睇下你啲基因嘅测试。 测试基因 系啦，基因测试咧唔系话你去医院啊揾个专家睇咁样啊， 亲子鉴定喎、 啊。诶唔系，又唔系去到呢度。嗱咁点咧？譬如有三种咧，三类咧喺外国咧就开始流行噶，即系直情 direct to consumer 啊，直情俾啲顾客自己 喺个货架度买落嚟咁就搞掂。 诶，诸如此类咁嘅 concept 啦、啊。好啦，第一咧就系、是、譬如。有啲咁嘅遺傳因子，所謂我哋話嗰啲乳癌嗰啲咧，各位亦都可能聽過 BRCA 一啊、BRCA 二啊嗰啲咁樣，呢啲、嗯、咦，你係咪呢啲遺傳因子咧？咁你買套嘢咧，你自己做啦。 嗯， 咁或者普通嘅即係所謂家庭醫生買嚟就同個病人做。 嗯， 第二咧，我會唔會個病人話？我會唔會有糖尿病啊？我會唔會有帕金遜症啊？咁樣，但呢啲咧又係有得做喎、啊，又係有啲咁樣嘅遺傳呢啲所謂測試去做基因做 基因測試。 第三啦、啊，仲有嗱、我要食有啲長期嘅藥啦，會唔會係我嘅遺傳因子影響我對呢一隻藥嘅反應呢？哦、又是有得測試的呢、三大類、第一有咩特別因子啊？第二咧有咩嘢有長期病患啊？第三咧就對藥嘅反應。但是在呢個監管機構咧就發覺，咦？呢、這個唔係真係咁準喎。呢、一啲咁樣樣所謂好簡單嘅、啊，所謂 DTC direct to consumer 呢啲咁樣樣嘅測試咧，好、多時候咧。就唔準啦， 係咪、因為嗰、那個我哋唔知道誒、那個顧客買咗之後咧、或者我哋唔清楚個顧客本身佢嗰個嘅、掌握嘅能力啊，或者佢唔識得睇嗰個嘅、分析啊，會唔會係咁咧？ 嗱，因為呢個製造商啊諸如此類咧，係冇乜特別大嘅監管嘅、啊，咁即係佢可能係根本都唔準啊，啊。冇咧，又話有啊，有又話冇啊，就係、咁，即係唔準確啊，直情變咗咧，你嗰啲所謂嘅顧客做完之後咧，以為冇事，原來有事， 即係咁樣， 所以就唔準累死人啊， 係咯， 咁所以啊，同時咧，本來都冇事嘅，個測試話有事，咁你咪有排驚， 係啊，嚇死， 咁、所以就係唔好亂去買啲咁呢啲咁樣嘅遺傳因子呢啲咁嘅測試去試啦。 其實呢啲產品會唔會都係適合譬如好似係家庭醫生，又或者本身註冊醫生，佢哋自己買嚟幫病人去做，因為佢哋有掌握到個專業嘅技術啊嘛。 呢、這個咧專業。就冇乜特別喺呢個咧，喺情況咧就要睇下你究竟你有冇病徵、你要問清楚你有冇家族嘅遺傳啊，諸如此類。咁、千祈唔好自己去亂做，就算咧一個普通科醫生咧，亦都未必能夠掌握到這個問題嘅、如果真係懷疑咧，先至轉介去專科，呢啲先至係最穩陣嘅嘢。所以咧就唔好亂嚟嚇，唔好自己嚇自己。嚇呢、這個世代咧，而家千祈唔好自己嚇自己。 啱嘅。 咁啊，另外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亦都係好常見啦。 嗯。 年紀大咗，咦？好似會唔會我啲甲狀腺有事啊？嚇、 大頸泡嗰啲， 好易攰啊，好凍。 我哋主要讲呢个甲状腺功能过低啊。 哦哦，会点啊？ 过低。嗱、啊，咁我哋嗱，个会个人好攰啊。 哦。 吓、啊，手冻脚冻啊，咁样会唔会甲状腺功能过低咧？ 系、 啊。如果我哋通常就会验血啦，睇睇呢个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嗰个荷尔蒙叫 TSH 咧、嗯，啊会唔会系高咗？但系咧。嗯，甲状腺的荷尔蒙嗰个水平咧有正常嘅、 嗯， 即系嗰个激素就高咗、 嗯， 即系话啊，你可能个甲状腺功能冇咁好啦，嗰、那个咧就系、是、所以控制嗰个甲状腺咧，嗰、那个咧叭叭声整啲荷尔蒙出嚟刺激个甲状腺，咁所以你啲甲状腺荷尔蒙系正常嘅， 嗯， 呢即系所谓冇乜特别病征嘅。甲状腺功能过低，咁好多时候咧，咁啊，哎，补充翻啦，食翻啲甲状腺荷尔蒙咧， 得唔得？ 咁啊，但系，未，如果你年纪越嚟越大咧，咁啊，有个最近有研究咧，譬如你八十岁或以上咧，冇乜大用嘅啫喎， 食咗都唔吸收啊， 食咗都唔系好有用，咁啊，所以咧，即系要防止啲长者啊，有阵时咧啊，有呢啲嘅问题咧，唔好话啊你。你真係有啲好咧，咁你啲長者，哎好啦，咁我哋去買藥食啦，咁樣，咁就千祈唔好亂食藥。甲狀腺荷爾蒙咧，對於某類長者喺呢個咁嘅情況咧，係未必有用嘅。 係， 啊呢啲係，不過呢個係較為一個複雜嘅問題，所以喺個長者嚟講咧，好多時候冇乜需要咧，就無謂食咁多藥， 咪 咧就食到亂曬大腦。 嗯、 好啦，但系乱晒大龙咧，有啲咧有个重乱嘅情况系乜嘢咧？呢个非常乱啦。小朋友咧就系嗰个皮肤干燥敏感啦， 系 呢个咧就好常见嘅。咁啊，尤其呢排咧，我哋好多人戴口罩啦，戴到块面仔咧又红晒啊， 又洗手洗得多咧， 洗手洗得多。好啦，咁啊搽啲润肤膏啦， 得唔得咧？ 嗱，润肤膏咧。在外国呢很多时候你走去个药房到一睇好大嘅pharmacy呢、有百几种嘅。 哎呀好多牌子林林种种。 你头喂究竟边隻好啊 是咯、 啊。要查边一隻啊查几多啊一日查几次啊。 是啊啲成分。 非异常。 咁多唔同。 非异常是啦、啊、有啲又话敏感啊冇、香料啊。 是咯、 啊。最紧要一样嘢咧，有阵时呢个我哋系生出嚟啊 ，B B 仔好快脆咧，就皮肤干啦，一干咧佢就好痕，就唔舒服啦、 嗯。 大啲嘅小朋友咧就会拗佢， 拗损晒， 拗损晒。 嗯， 净系搽润肤咧，即系补湿啦。 嗯， 阻止啊唔好啲皮肤水分流失啊诸如此类。 嗯， 但系咧。虽然是有帮助，但是孕妇呢不办法医好这个病的。 嗯。 皮肤干燥敏感呢如果它因为底下呢是有一个发炎的成分。 嗯。 皮肤发炎就不是细菌那些、是它自己的细胞啊皮肤那些发炎。一发炎呢有时候要查类固醇的。 哦。 类固醇呢就记得有很多种的。有些很轻微的、有些很劲。 嗯、 譬如阿彭仔啲面皮咁厚咧，梗系要揾啲劲 劲啲啊，唔系点去到啊 ？B B 仔嗰啲就用最轻嘅、 啊， 就要用到呢、這个时段咧，即系唔好查得一年365日系咁查嘅。咁、呢个系究竟要查几耐，用边只咧？呢啲咧要睇医生啦， 听医生讲 咧，走去买药啦。 系 咁啊，但系究竟系用边一只润肤咧？ 系咯。 一句讲晒，每个人是不同的。 自己试啊？ 是啊，不是说彭仔啱用呢你就啱用、 哦， 是要试的。 是。 每个地方啊，那个湿度不同啊， 哦、 你的吸收点啊，啊你究竟查落去、吸收你舒不舒服啊，那些这样样呢、 哦、 就真的要试。不是说、啊广告卖什么就最好了。 嗯。 咁啊，但是一定要用的。因为起码一日查啲润肤咧，要查两次，起码两次我讲啊， 咁 通常就起碼就沖完涼之後即茶啦。 茶咧，平時都要茶嘅。我即係好多時候叫人茶三四次。但係個問題一句係錢嘅問題，因為呢啲潤膚嘢越嚟越貴啦。 都唔平啊！ 但係亦都未必一定係最貴就是、最好。咁啊，仲有咧係你試完之後咧，起碼都試一個禮拜，咁啊試佢睇下點。嗱，仲有嗱呢啲係好安全嘅，通常咧潤膚呢啲。是很安全，但是呢记得因为我们有阵时候要加多一只这个所谓类固醇呢咁呢你分开来查呢查完 A, 起码要隔60分钟查 B 就最好。 哦、 因为呢你会沟淡咗譬如你先查咗孕妇10分钟之后就查类固醇呢就沟淡咗类固醇。的功用啊，所以通常最好咧就等60分钟。 哦，这个小 tips 啊，真系未听过吓，咁啊要记住。 仲有啊，我嘅 tips 咧就系，我哋孕妇咧就唔好话，哎呀查咗之后死捽烂捽， 捽匀佢咯，捽匀晒佢， 唔使用大力嘅，等佢慢慢索入去，即系唔好大力捽落去，系好轻力咁捽，好温柔咁捽啊，咁啊。好温柔，但系捽咧系点嘅咧？系由上向下， 由上向下， 即系由 心口推落去个肚襟嗰度， 系啦，即系譬如喺只手咧，即系由手臂一路 由手臂扫到落去， 即系咧之后扫落去，慢慢扫落去，就唔系调转扫落去，因为调转扫落去咧，有阵时好得意嘅。令到嗰啲皮膚毛囊咧，就會反而咧唔好嘅，所以由上向下。 咁即係如果腳就由大髀嗰度咁樣捽落去小腿咁樣， 係啦，記得就唔好捽，係好温柔咁樣， 係好温柔咁一輕輕咁樣， 好温柔 敷下佢，摸下佢咁樣啊，等佢慢慢吸收。啊，好呢一個嘅小 tips， 好仲有乜嘢？ 有啊。因為有啲潤膚嘅嘢咧，係有啲石蠟油啊嗰啲咁樣嘅，石蠟油，有呢啲咁嘅嘢咧，係容易着火嘅。 哦，咁就唔好擺喺啲爐頭附近啊嗰啲啦， 即係你自己咧附近啲人咧就唔好食煙啦，你搽緊潤膚嘅嘢，有啲著啲衫咧，如果你真係搽好多潤膚咧，就唔好近火啦，唔係件衫都會 着埋。 啊！嗰時係大件事啦。 好，大家記住啦嚇。 係啊，潤膚有好多隻，有啲咧係好即係所謂洗劑 lotion 嘅。咁啊，好多時候咧就有啲人叫希望你搽 cream 啦，即係冇 lotion 咧咁稀，但係亦都唔辛苦，容易搽。咁啊，最結嗰只咧就 ointment 啦，叫軟膏啦。嗱，軟膏係就係好啊，但係咧就係如果好嚴重嘅咧，要搽啲軟膏。希望阻止到嘅啲水分啊，嗰啲流失。究竟用边一只咧，真系要试嘅。 系 有啲人用啲安眠好啲啊，软膏好啲啊，有啲用 cream 会舒服啲啊。最紧要查嗰个会唔会太难？喺个查出嚟咧，会唔会个影响到佢用啊？好唔舒服啊？吸收快啲啊，唔使咁结啊，咁样即系每一种咧。就真系要试 好，咁我哋就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都要照顾埋下自己啲皮肤啊吓，唔好即系掉以轻心啦吓。咁啊，今朝早多谢晒李嘉仁医生， oka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拜拜。 要跨过。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就算讽 怎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最瘦啊。其实是我喜欢低半个，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 对于 Janis 卫兰的作品，名字叫做低半度，近排大家出入一些、公共的、场合呢都会量下体温、唱歌可以低半度，但是呢体温呢高了一些、低了一些就麻烦一点。刚才呢唔该晒彭仔啦，同埋咧李医生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医学嘅资讯啦。咁至于咧，你话喂电视机有啲咩睇咧？咁啊，转个头咧就要交俾啊彭仔同埋咧 Cousin 啊，同我哋咧一齐啊，港台追踪一下三十一啦。咁啊，记得啊，睇电视嘅同时咧都要扭开收音机啊，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光追踪三十一， 又是我，早晨，彭仔程振鹏又出现，电话旁边梗是有罗启新啦，早晨 Cousin， 早晨， 系啦，喂，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二晚的节目是咩呢？ 今晚咧八点钟咧就会有呢一个咧四点三十一啦。啊，有阵时咧，我都即系自己反省一下 咩事 啊？即系咧，你会发现咧就啊，当你喺度咧睇一啲嘅新闻啊，或者系一啲人讲嘢嘅时候咧、你可能咧一早咧见到个样咧，已经咧唔想听佢讲嘢 哦， 咁、即系因为 虽无过犯 既定立场嘛。你如果咧、个即系电视啊，有一啲新嘅功能咧一揿。 点啊？ 你就变咗声嘅，样都见唔到嘅，纯、粹系听佢咧嗰啲 内容、 理论啊、内容啊合唔合理啊，啲其中嘅系边个咧？可能咧个人会比较客观少少嘅。 但系通常這些呢啲咧又唔睇样啦，即系打晒格仔，兼且变埋声咧，都系啲受害人啊，或者有啲当事人咧唔想俾人知道佢嘅身份嘅啫。 系咧，所以我哋又有啲突破咯。嗱，今日咧、即系其实咧。就已經出咗呢一個live 直播啦嚇，咁、就今晚咧就會剪輯啦播出啦，就喺呢個四點三十一裏邊啊，就係、 是、 行政會成員湯家驊同埋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啊，咁兩個接受訪問啦，就會講下咧啊 咩 topic 啊， 而家呢個社會氣氛咧，咁咧又好似咧嘅全民派錢咧係咪緩和咗咧咁樣？但係咧預算案裏邊咧，警隊咧嘅預算就增加啦，係咪啊？增加 啲 OT 多啊嘛， 係啊。咁咧就即係好得意嘅，但係你又見到佢、大家會咁啊，嚇使唔使增加咁多啊？佢即刻咧整一個咧八三一半週年咧，俾你重温下。嗱、我哋真係好多嘢做啊，咁樣係咪啊？所以咧呢、這個世界點啊？兩個車輪戰咁樣，幾時先可以和和平平咧？咁嚇，咁、今日咧就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咧就。 仲有咩节目？ 亦都要睇下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 系。 咁喺呢个抗疫里边咧，啊，有啲咧，你啲朋友啊，舞台制作人啊，系啊， 我冇乜识点识舞台制作人喎、啊，边位啊？ 啊，你嘅做好多 show 啊，好多幕后制作人噶啦。 咁有边位同我哋分享啊？ 咁咧，而家问题咧就要做一个特辑咧，就讲下咧佢哋三个字。叫武功开嘅武功， 咁啊系啊，啲娱乐事业、表演事业咧，都真系淡静到不能啊。 系啊，你谂下嗰啲咁样，我琴日啦，只不过系经过尖沙咀咧，想去呢一个文化中心借个洗手间用下啫嘛，我删晒啊！ 你洗手间都唔俾你用， 咪成等嘢都删晒，拉晒闸啊！你谂下，都唔知道。我谂咧，即系完咗之后咧，好多舞台剧咧，里边嘅创作内容咧，都可能同呢个疫情有关嘅，真系。 一定会噶啦，反映时势啊嘛。 冇错啦，不过喺呢个道具方面，唔知佢哋买唔买得口罩真嘅。 到时已经系疫情过后噶咯噃，接计就。 咁啊，另外咧就去到九点半啦啊！呢一隊樂隊就緊要啦。 邊隊？ 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以前咧，你知 咩 嗰啲電視台咧，間唔少播下，請大家欣賞以下嘅音樂片段。 係 嚇，就有三個佬咧走出嚟咧，就我成日都好想玩佢哋嘅嘢嘅。 係咪假音？ 係啊。喺个火车轨嗰度咧，喺度摇下摇下嗰啲手摇嗰啲车咧，喺度行，咁成日播都唔知佢系边个嚟，咁唱歌女人咁嘅声嘅咁样，跟住到我大啲，年轻嘅时候，第一次约一个咧，大姐姐去睇电影啊，暑假嘅时候，即系睇呢个《周末狂热》啦，哇！ 哦，我仲系你睇《两小无猜》添， 唔系咁老啊，咁咧就系话睇翻呢个 B G S 啊，咁佢哋三兄弟其实都好犀利啊，你谂下。由呢一個咧，嗰啲咁樣嘅即係好似民謠咁樣啊，唱啲好抒情嘅歌啊，我跟住咧去到變咗一個的士高狂熱嘅流行音樂主導者。 佢哋嘅歌到今時今日咧，都係仲係好多人中意啊，點播啊， 係啊， 啲精選碟啊，賣完又賣啊咁嘅。 咪咯，嗰、那個聖誕樹啊，都聽到你。 喂，咁今晚究竟係九點半鐘啊？ 是啊，是讲咩啊？巨星之 BGs 啊，讲下佢哋咧喺呢个流行乐坛里边咧嗰啲奋发史啊。 好啦，咁我哋啊睇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呢啲节目啦。多谢你刘启新， 拜拜。 下次再同你倾，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部门陆续恢复公共服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劳福局本身冇太多直接面对公众嘅服务，局方大部分员工仍然能够喺屋企工作，但系辖下部分嘅部门，例如社会福利署，就有较多人需要返回办公室工作，某啲部门就采取弹性上班时间。他承認不是所有部門都能夠向每名公務員提供口罩，但員工可以自行購買口罩之後向政府報銷，限額是50,000元。他透露有部門合共購買了200,000元的口罩。羅志光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估計失業率起碼會升至 4%至5%， 但是難以估計會不會高於2003年 SARS 時期的 8.7%。 他說2003年之前是沒有自由行，以本地消費為主，但是自去年年中至今，每日失去10多萬的訪港遊客，令到飲食、零售等行業大受影響。政府將會派包機到湖北武漢接載滯留當地的港人回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社交專頁表示，行動部署進入最後階段。他昨日早上和多個參與行動的部門以及國泰港龍航空的代表開會落實細節。他說制定了嚴謹的檢測和檢疫安排，包括由登車出發、進入機場大樓、過關、進入候機大堂，所有乘客登機之前要先後至少4次接受體溫測試，如果發燒、有呼吸道或其他傳染病症狀不可以登機，乘客必須戴上口罩和穿上保護衣，机上有特别座位安排，尽量隔开乘客，乘客不能够擅自调位。乘客抵港之后，卫生署人员会为他们再次检查体温，并且安排他们由机场直接前往火炭骏阳村接受14日的检疫，期间会为他们安排病毒测试。 南韩新增477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病例4812宗。而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就增加至52人，累计超过2000人感染，大部分来自北部伦巴第地区。民防部门说，自星期日以来18名患者死亡，全部是年长或者是本身有长期病患。美国新型肺炎死亡病例增加至6宗，全部来自华盛顿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部分药厂负责人，讨论研发针对新型肺炎的疫苗。他在会面之前说，事情正是取得进展。副总统彭斯说，治疗新型肺炎的药物可能在今年夏季或者是秋季获得，疫苗就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年初才能够得到。全国的确诊个案就超过90宗，半数患者是由中国回国或者是钻石公主号邮轮的回国乘客。另外，纽约出现首宗确诊个案，患者是39岁女医护人员，早前由伊朗返回美国。州长葛姆承认纽约州将会出现更多的确诊个案，但强调市民不应该过度反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9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2点，升2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6.4升7元，阿里巴巴206元升1.4，中国平安88.3升1.2，友邦保险77.1升6.5，安石 A50 是报14.78升3毫，小米集团13.3升3.6，美团点评100.4升1.3，中国铁塔2.02仙升4仙，汇丰控股52.95升1.5，中国移动61.3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08.16，瑞士法郎0.959，澳元0.651，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6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48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86.76美元，卖出1599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河源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交汇处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和黄竹坑道各两行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体坛有异国。 咁我叫盛彩啦，我系香港跨栏运动员。 咁我系老友啦，就玩铁饼同埋圆球嘅。 我叫梁君怡，香港田径运动员。 学界体育项目上边嘅女子运动员，到底而家系处于一个点样嘅状况？香港做运动员呢个出路，对佢嚟讲有冇希望呢？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次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9:39，出面室外气温系19度啦。我的享乐时代开心啦，因为今日咧谂住咧，我同阿 O 度一度、啊，今日享乐时代咧就。芭比叫咗佢出嚟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谂住乜嘢咧？就系谂住啊，喺度估啊，芭比到底会叫我哋买乜嘢咧？ 咁你估到未？ 估唔到啊！嗱，头先你又讲嗰个洗衫啦，咁啲厕纸嘢挤咗喺度啦。我有谂过会唔会系连住件事嘅，即系咧嗱，你头先系叫我哋讲话纸巾嗰啲啦， 系 会唔会而家咧就系讲买裤？啲纸巾通常都系摄喺个裤袋入边。 哦，嗱，咁你就估错咗啦。今次 我估另一个 ，Barbie， 我想买下衫裤鞋袜啦。其实我 咪买裤咯，我咪讲咗买裤咯。 系啊，呢一季我冇买过嘢，我好唔开心啊。 竟然啊， 系啊，冇开啊， 冇开啊。你知唔知咧？譬如琴日啦，我去奥运站嗰个连住个机铁站嗰个商场嗰度啦。哇，佢嗰啲波鞋铺咧。12:00都唔开，唔知搞乜鬼咧？ 但系好早就闩铺喎，夜晚黑。 系咯，咁究竟系咩玩法咧？ 而家有啲铺头咧，直头早啲闩门，早到啲员工可以去食晚饭。 系啊， 我记得嗰啲运动 几拉闸咯。 系啊，啲运动铺咧，旧时嗰啲运动铺通常11:00你点都开咧，即系买波鞋、买波衫嗰啲咧，咁你都要做生意 啊。等佢做你呢啲人生意啊嘛，夜鬼嗰啲咧， 咪朝头早啊，朝头早啊。 我谂住做完节目去买嘢，点知冇嘢买。 我做完节目饮埋杯咖啡，思思然啊，买件衫俾自己着下。啊 ，me my day 咁样开开心心咁啊，唔得噶，原来，哎呀， 唔得噶。 所以你哋系时候要多啲试下网购啦。 哦， 呢个唔受影响。 我都会坚持翻自己 shopping 噶，我会支持翻本地噶。如果你净系话网购唔得噶，俾人闹噶。 你知唔知香港好多本地商店都有得网购？ 哦，咁呢个我知喎，咁 咪就 系 咯。 买乜嘢 ，Barbie？ 嗱，今次咧反而系延续翻咧讲家品系列啊。 吓。 咁話說咧，最近好得意嘅，有個朋友咧就係啱啱生完小朋友，咁佢就咧想喺自己嘅百日宴嗰度咧就送一啲禮物咧，就係俾嗰啲來賓啊。咁於是乎咧就同佢研究啦，到底送啲咩好咧咁。 嗱， 你知啦，通常咧送呢啲嘢咧就要諗買一個比較大量啲啦。咁、 啊、 但係你又會想 咧，價廉物美。 系啦，同埋咧，你就希望其实除咗价钱之外咧，更加紧要系你希望收到嗰个人咧，觉得嗰样嘢系有用嘅。 系啦，收到之后有用咧已经系有高层次、 嗯。 收到之后唔秒啊， 已经系成功嘅一大步。我话俾你听， 咁话晒都系参加人哋一个喜事，应该就唔会话去到咁夸张嘅，即系就算收唔到。吓、啊、系啊， 有啲好把鬼噶，啲 系咩？ 系啊， 例如咧， 唔讲啦，嗰啲系， 我想知道啊，你咁， 我惊唔觉意得罪人啊，你快啲讲翻你嗰个先。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喺度同佢一齐搜罗，到底送啲乜嘢俾人系既实用，咁、 啊、 又会人哋收到觉得哦好开心、啊，同埋好似冇乜见过咁、啊、样啦，咁，咁、 啊、 最后咧，我就同佢拣咗一款毛巾。咁咧嗰個毛巾咧，我哋最後咧就一齊將佢接做一隻隻啤啤熊咁樣咧，揾條絲帶捲住送俾人咯。 哇！你識接啤啤熊毛巾喎、 啊？係啊，嗱，首先我想講點解我哋會諗住用一個啤啤熊嘅造型送俾人咧？咁啊，因為即係嗰個 BB 發現啦，咁啊好似 Q D 啦，整做啤啤熊。 啊、 其次咧，因為呢條毛巾咧，嗱，如果比起一般毛巾嚟講咧，佢屬於係一條長毛嘅毛巾嚟㗎啦。 嗯。 嗱，當然唔會話。 即 係 演唱會揈嗰啲。算唔算系啊？ 嗰啲又唔系好似喎，嗰啲冰巾系嘛？又唔系嘅。其实咧呢条毛巾咧叫做一条珊瑚绒嘅毛巾，你哋有冇听过珊瑚绒呢样嘢？ 有。 嗯嗯，但系咧，佢呢一个咧就类似咧，人哋以前咧咪好兴咧有啲嘅女士嘅服饰咧，咪将嗰啲毛绒嘅纹理咧，全部好似一卷咁样嘅。咁、 嗯、 然后咧，嗰条毛巾咧就细细条嘅啫。咁、嗯、个边咧就系、是、一条波浪形嘅边嚟嘅。 咁似 lace 嘅。 其实都几靓嘅呢条毛巾，所以咧，其实佢整咗做唔同嘅造型咧，同埋接起咧，系都几大方嘅攞嚟送礼。 毛巾攞嚟接会唔会好难接噶？ 都唔会啊，因为其实佢胀卜卜嘅成条毛巾。 接啤啤熊、哦。 系啊 ，OK 嘅。 不如芭比你喺晨光嗰度开个节目啊，用声音教人接纸嘛。 点啊？ 好难噶呢啲。 不过 你 接， 我唔想做啫。今日系咁叫我做呢样做嗰样。 唔系啊， 有啲新崭新嘅元素啊嘛。 即系等你可以有多方面发展啊嘛。 唔系嗱，接纸真系好难嘅。不过咧，头先 仲有电台教接纸 嗰个家品系列，咩家居咩家事常识啊？小白，你头先连个名都谂埋。 家事妈妈 系家事妈妈， 晨光家事妈妈 系家事妈妈，你好妈咁样咯，试下睇下可能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啊！ 哦、大家我哋之后再研究下。 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喂，不过咧讲开你头先嗰个珊瑚绒啊，系、嗯、咪？喂，其实咧抹车嘅恩物嚟嘅。 其实我就系想讲咧，呢条毛巾真系好正，因为咧、嗯、我其实之前咧，你知道我屋企都好多奇形古怪的清洁用品的啦， 真禽异兽都好多， 都 冇冇冇冇冇冇小朋友啫， 有英文噶嘛？ 真系有真禽异兽，系啊，佢又讲得啱， 系啊， 异兽冇啦嘛， 你 异兽冇啦嘛，真禽啫，最多异兽冇你系 兔仔系咯， 唔算异兽，可爱嘅小动物嚟噶。 是但啦，诶，讲翻条毛巾先，因为咧嗰条毛巾咧，我翻屋企用嘅时候咧，我发现咧佢原来个吸水力真系好好，同埋咧。佢可以取代咗咧，有時咧，當我哋洗碗咧，你咪想即係譬如一塊係攞嚟點啲洗潔精嚟捽啦，咁、 嗯、 然後另一塊咧就可能係攞嚟抹翻乾佢啦。咁、嗯、但係呢塊毛巾咧，其實真係已經可以做曬所有嘅用途。 兩個用途都做到。 係啊，嗱，我其實咧覺得佢最好用嘅地方係咩咧？譬如因為我個女呢排好中意玩水啊，咁咧佢譬如游水彩咁樣咧，你知小朋友一定會整濕周圍啲地方噶嘛。當你一整濕嗰下，你先至去揾屋企一條布去索嗰個大范围的水凼呢，其实就太迟了。咁、 哦、 但我发觉呢条毛巾呢个索水力真係好劲。嗱，讲緊呢我买嗰个 size 呢係大概你当12寸乘12寸咁样啦、 嗯。 其实都唔算话好大条嘅毛巾啦、嗯。 但都唔系细喎 ,12 寸。 但即唔算好大啦、嗯、因为有啲人係真係觉得攞啲好大塊嘅长方嗰啲毛巾。 嗰啲都唔知点接啊。 係啦。咁但佢竟然一塊咁样嘅正方形巾呢，佢可以将我地下即大概你当一个24寸街珠嘅水凼咧，系索干晒咯。 哦， 系啊，咁同埋咧， 神奇。 我发觉佢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嗱，以前咪有啲好流行嘅魔术毛巾咧，就是、好似一个番枧咁样。 佢海绵嚟噶嘛？ 其实佢真系有少少咁嘅感觉，因为点解咧？嗱，魔术毛巾以前咧，咪本身一个番枧咁嘅质地，然之后摆落水咪会发大嘅。佢、嗯、呢条咧珊瑚绒毛巾系调转咯，索咗水之后会变细嘅。啊咁然后咧，当佢吸咗水之后咧，你就会发觉佢原来即系一个少少嘅容量咧，就可以咧足以吸到好多好多嘅水啦。咁、 嗯、 另外咧，因为佢嗰啲毛嘅关系咧，珊瑚绒毛咧，变相咧，其实如果你攞嚟清洁啲油渍啊等等咧，其实都真系好嘢，即系你一抹咧，嗰啲油渍咧就已经可以甩晒。 仲要咧抹玻璃咧都几灵 巧。系啊，因为咧 都用紧呢一条嘢嚟抹车啊嘛。 系啦，嗱毛巾嚟抹玻璃咧，咪会可能留咗啲尘啊，或者好多嗰啲碎屑喺面嘅。嗯 咁特別而家咧抗疫期間，大家都好注重清潔啊，成日抹玻璃啊、抹門柄啊，或者係抹家居用品咁樣啦。咁、我發覺呢條珊瑚絨毛巾都真係幾可以抹到，譬如啲你驚住會刮花嘅一啲面啊。金屬面啊、玻璃面啊，甚至乎嗰啲星盤水龍頭咧，你攞嚟抹咧都好乾淨咯、 啊。咁咪無痕咯、啊，可以整到 係啊，幾好噶、 啊， 抹面都得、 啊。咁我冇試過抹 嚟清潔。喂，不過咧，即係呢條珊瑚絨嘅毛巾咧，其實係嗰啲抹車鋪啊，以至嗰啲家品鋪咧，其實都幾貴下、啊、網上買會唔會平啲啦嚇？ 網上買咧，圍到係即係我諗你當$3一條咯。 哇，咁平！我嗰條十幾廿蚊、啊， 三蚊條係平㗎，網上 買。我你知唔知喺 網上買一蚊嘅啫喎， 咁唔得，咁如果嗰個質地本身都係個造價都要， 係啊，因為佢都真係幾靚下嗰條毛巾，你諗下可以攞嚟咁樣包住送禮喎、即係佢嗰個嘅靚嘅程度係即係 OK 嘅，我覺得。 咁、啊，喂，買多咗送條俾我抹車， 冇問題。 我好注重自己嘅汽車嘅車廂內嘅清潔啊， 係我車廂都好耐冇清潔，但我有興趣睇下佢點樣用條毛巾接啤啤熊添。 我下次接只啤啤熊送俾你哋嚇。 乜嘢啊？你企鹅识唔识啊？ 企鹅冇试过接兔仔咯，不过兔仔就会麻烦啲，因为你送俾人嘅时候，嗰只耳仔成日会跌落嚟，毛巾重啊嘛，因为 唔紧要啦，系接咩都好，唔好接埋就得噶啦。好啦，唔该晒 Barbie， 今日早上多谢你，好。したら 一首嘅歌曲有韩文版有日文版啦，今次咧揾嚟嘅 Natural 嘅歌曲日文版本 I'm so pretty 啊，嗰啲毛巾接完之后咧，其实都应该几下卡哇伊几 pretty 下噶吓。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又挂住打机。 唔系打机啊，我要 download 一个 app 啊。 咩 app 啊？ 就系香港贸发局流动应用程式啦。 咦，我 download 咗、啊。 咁点解你又需要呢个 app 呢？ 因为有咗佢，无论系搜寻市场资讯、通过商贸平台做买卖，定还是系想参与国际会议同展览，都变得容易咯。咁你呢？ 我就想透过呢个 app 随时随地使用香港贸发局嘅优质服务，以及追踪市场动态。 介绍多样嘢俾你啦，你仲可以喺呢度揾到好多由贸发局经济师撰写嘅经贸研究文章、商贸法则、成功个案等等嘅实用市场资讯，可以帮你洞悉市场动向。 仲有香港贸发局商贸平台，包括贸发局展览会、贸发网采购平台同埋产品杂志一览无遗，咁我就可以时刻紧贴产品趋势，仲可以去到边买到边添，几方便。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铃铃铃铃， 系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啊刘太，刘太早晨。 早晨啊， 系早晨啊，小白都喺度啊，系啊， 你好， 你好啊，早晨啊，今日打通咗晨光 Morning Call， 乜嘢事咁开心先？ 今日系我生日， 好 Happy Birthday， 刘太， 多谢多谢， 系唔怪之你咁开心啦，咁啊人逢喜事啊精神爽，我知道咧，下个月啊都系你先生生日，或者刘先生生日 啊， 系 啊，嗯，冇错啊， 系啊，有冇谂住嗱呢排咧就受疫症影响啦，你话喂出街，哇你话食餐饭都好似喂麻麻地咁样，咁啊今晚嘅庆祝方法会系点咧？你估计吓？ 喺屋企食啊，就你话 系啊，喺屋企食，但系都系你自己煮啊。定还是先生煮啊？ 唔系啦，系咪嗌翻嚟食？ 嗌翻嚟食好啊，干手净脚啊嘛，系咪先？平时仲煮唔够啊？今日我生日，我大晒咁样系嘛？系嘛？ 都系噶、 啊。会想食啲乜嘢啊？刘太，今日 我哋想嗌咩嗌咩咯，我冇所谓噶。其实 你咧，你自己咧，有冇啲嘢特别想食啊？系啊。 特别想食噶，我都冇谂到喎、 啊。冇谂到啊，咁你要谂下啦。依家、啊、都未到晚餐，你仲有几个钟头谂嘅，唔紧要。喂，头先咧就话咧，即系想搭单喺个电话旁边嘅时候，喂，仲、有啲开心事可以同我哋分享，系乜嘢啊？讲嚟听下先。 我邻居做咗外婆，咁咧就。祝佢嘅孙女快高长大咯，茁壮成长咯， 系啊，咁啊，茁壮成长系嘛，刘太， 系啊， 喂， 啊、 我想话 啊， 呢、這个邻居叫咩名先？ 阿黄太， 黄太， 女女叫康妮， 康妮， 康妮，孙女啊，系咪应该叫孙女？ 系啊，孙女啊， 系咁啊， 唔系，佢个女叫康妮， 佢叫女叫康妮，咁啊，孙女叫咩名啊？未改字。是 暂时未知啊，我冇问佢啊。 咁啊，应该都系好传统，应该攞啲姜醋嗰啲俾你食下咁样噶，应该会系咪啊？ 应该唔 应该会嘅，应该唔知啊， 唔知啊。咁你自己打定开口牌先啦。你话喂，都啲姜醋好食噶嘛？系啦，咁啊，系啦，系时候整啲过嚟食下喎。 系啊， 食姜醋之后应该 哦， 准备定落订单啊嘛。食咗姜醋，跟住就知道佢孙女咩性格啊嘛。 系啊，即系传统智慧系咁样讲，我都系听翻嚟。 唔得噶喎，而家好似 而家唔得，唔会唔得嘅，乜都得，系啊，乜都得， 跟下啦，跟下啦， 乜都得，快高长大啊，最紧要啊，咁啊。 唔系啊，乜都得咪真边个讲嗰条毛巾索水索得好犀利噶嘛？ 哦，林伟， 芭比。 系啊， 芭比啊， 系啊，好啊，咁 佢介绍啲嘢几好用噶喎、 啊，我都觉得佢转行应该去斋介绍呢啲嘢啊， 都话神光诶、啊家事妈妈系得噶啦， 系啊，可以喺即系嗰啲街边嗰度咧，有啲人话喂你行过啊，跟住话跌咗啲嘢，跌咗咩？你跌咗个优惠啊，有兴趣听下我讲嘅嘢啊，咁样话随时咧，即系令到林慧啊身家暴涨啊呢一个方法， 佢会噶就系、 是，佢会啊。 乜都即系上网睇喎，佢都见佢， 我哋 好多介绍喎。 系啊，其实佢系 I T 人嚟噶。 系啊，几好啊。喂，咁啊，讲翻你先啦。咁啊，今日早上咧解一只张学友嘅歌，咁啊，我哋就帮你挑选咗一只咧浪漫嘅巨献啊，就系、是、咧《只想一生跟你走》，送俾你同埋李先生。 咁细声，我听唔到喎。 咁细声，大声啲啊！就系拣咗呢个浪漫嘅巨献啊，张学友嘅《只想一生 跟你走。 生日小米小米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啦，唔该你，拜拜。 今日呢个口罩咧，要大声啲先发挥得到。 点解咧？有 又测试咗，今日换咗一个新嘅口罩。 哦，好，迟啲等你 report 啊。 好 ，OK。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念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内疚，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哭？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因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有。 林太又开心啦，啊！而家咧就可能等紧老公咧同佢啊有啲特别嘅庆祝活动。下个月咧咁啊到老公生日嘅时候咧又可以又再庆祝啦，系、咪？人咧最紧要就系咁，多啲谂啲开心啲、甜蜜啲嘅嘢，咁啊设计下啲唔同嘅活动啊最好啦。今日晨光第一线时间差唔多，明天再见啦。转头有风骚快活人，拜拜。 拜拜。